哇，整唔晒啲嘢，今次真系 sorry 啊！等等先啊，我未 post 翻嗰个 chat room 上去。同埋今日个网络好慢，唔知窒唔窒咧？觉得我自己嘅电脑本身都窒啦，死未？忍耐一阵，因为我仲未做完我要工作做嘅嘢，而家 run 紧条片，跟住先 send 上去 Google Drive 俾个客嘅，咁啊，读住你哋嘅留言先。 喂，Colarm 喺 Onizuka 64，大家好，Elena 喺 C 同 Nice Opening are go he what is zero hello hello on to say chat a day hello tam jam Hello， may frame high may frame wa gum ya saw lun chan zo to wai hello，系喎，苏 人 伦 生 毒瘤 所 咗喎。 到 no man tam jam 你好 Raymond Leon hello Plum Ron 你好 Mars what high good 诶，苏伦嗰句读唔到，唔窒啊！但系我机好窒咯，画面正常好啦。可能系因为我 run 紧嘢，就令到我部机好窒咯。 你 Colar 唔窒，Onizuka 64画面正常。 OK，thank you。哇，今日唔知多唔多人 live 咧？因为咧，我吹鸡嗰边吹鸡文个反应非常之强劲，但系其实都麻我哋啫。我以为。好多人等緊聽是講是非嗰啲嘢咧，好精神。因為我見到咧，瞬間就有幾十個回覆咧，真係近年罕見嘅。好似劉仁生終於出現翻啦，上個禮拜唔見咗你，兩個禮拜都。喂，咁咧，即系头先我就发现咗阿 Roger 咧就 post 咗一个文出嚟，因为我都冇乜留意嗰个台嗰啲嘢噶啦，咁可能佢仲有啦，咁我因此咧咁样就走入去 D100 嗰度睇下啲人讲乜咧，哇，简直系大开眼界可以话系。等等先啊，我睇埋我做完嗰啲啊，OK 先。OK，run 紧片，run 紧片，可能我部机本身窒，但系咧就大家个网络可能唔窒，咁 OK 啦。喂，Onizuka，哎，好似好生面口喎，啊，未见过你噶。定系你用咗第二个名咧？ Kai Yun Chun 你好，Woodley Hi 探长你好，Cliff 朋友， 我系 你 大金 心情 ，Hello， 好些了吗？ 轻松咗好多嘅。事实上，因为即系令人好挂心嘅嘢，都已成定局啦，同埋亦都一个好自然嘅情况底下，咁所以冇乜点啦，即系谂通咗啲嘢啦，同埋。OK，咁好多人都唔知你讲乜嘅，唔知我讲乜嘅，唔紧要啦。我想问咧，系咪有啲人因为标题走入嚟嘅咧？今日即系例如因为 Facebook 嗰度嗰个吹鸡文，有人系咪因为咁样走入嚟咧？请问，OK，搞掂咗，帮我 send 埋条 link 俾个客先，好快。你继续喺度讨论下今日会要讲啲乜啦，即系嗱，我今日就谂住讲下，即系话晒以前都系喺嗰度打过工嘅，咁啊，继续讲翻两句啦，俾人恰喎，好似系嘛，不过冇人敢恰佢嘅。咁同埋呢几日啲天气真系劲好啊！即系其实个天气影响我心情咧，真系好严重下啊！对我嚟讲， 咁同埋好彩就啱啱呢期又好似好多嘢做，咁个人比较充实啲，就冇咩时间喺度谂埋啲无谓嘢咁样咯。OK。OK，好快，等等先，我 paste 埋就拎就得啦。好彩而家即系做嘢同埋开麦唔使周围去，咁所以呢，我啲时间可以用到最尽咯。即系啱啱先做完嘢，咁啊接着落嚟呢，就系开节目嘅时间。OK，搞掂晒，quit 埋个 app 先，应该唔窒噶啦，我估。系咪好啲呢？啊，不过你哋觉得唔窒嘅，OK 嘅。好，有冇人知道今日个主题唔知唔系咩事呢？ Chan Simpson Onizuka 64支风比面大班，Willy 画面正常。史堂一边听罗冠中一边听你，Raymond Leung 见到 YouTube Public 位入来，Nico Lard 少少唔对嘴，Alex Jock 探长你好，好耐听唔到直播，今晚结果夹到时间，Willy 唔系因为标题走入来，Alex Jock 唔夹声。 声唔夹呢啲呢，我真系冇计啦。因为啱啱我临开波之前呢，我都录低咗，即系 preview 下我系咪唔夹声呢，就完全冇事嘅。咁佢喺 stream 唔夹声，我都解决唔到呢个问题，真系好抱歉。咁如果因为咁样唔睇都冇办法噶啦，因为实在技术同埋个个成本问题啦，我相信用啲要钱买嘅 app 会好啲嘅，因为呢个叫 OBS 咧就唔使钱嘅。咁我唔知咩原因咧，有时成晚都唔甩，有时一晚甩好多次，咁我都冇计啦呢样嘢。而家又对翻嘴啊，真系嘴胀，都唔明点解嘅。电话睇 live 冇事，而家有最新进展咩乜？ Nicola 而家 OK 啦，对翻嘴啦，Hi 探长，Alex Jock 而家 Hello， OK，我给1999电话睇 live 冇事，全员超今晚讲致富老人，好似新 post 跪低咗。 咩新 post 跪低咗啊？你即系咪罗冠聪跪低咗定唔知点啊？即系因为佢今晚系唔系都有节目噶嘛？听讲咁迟咗都俾人插，我觉得就我都唔知点讲好啦。系咪迟咗佢节目都唔得啊？听讲， 史堂罗冠中澄清，致富老人并非指 D100 任何人，其实系指亲友。不过唔想多讲家事，全员超晚安，正式介绍，我叫 Mark。 喂，Hello Mark，点解？哦，即系 Mark 叉啊，你系咪就系叫做你好啊？咁啊，都几好笑喎。 Good 狗噏精神，Abigail，Hello 探长，我系界兰强，好耐冇见。 界懒强真系好耐冇见，你就系呢个阿拔阿拔，咦你就系 D100 嘅听众嚟噶嘛？系咪？好似你同阿女王有啲过节咁啊？唔知点解牵连埋我嗰个啊嘛？系咪？我有啲印象啊，即系唔知点解城寨我都见过你一次半次嘅，咁突然间做咗城寨咧，又唔见咗人，就唔知反咗面定个样啦？可唔可以解释下点解咧？即系其实我都想知道当日发生咩事嘅。咁又可能呢个直头又唔知道咩系城寨添，都唔紧要啦。城寨即系我以前冇咗 D100 之后去过一个网台。喂，咁咧就唔知大家觉得今日会唔会有少少噪音咧？原因就系咧，我就开咗个窗就冇开冷气，咁咧我听到出边都有啲噪音嘅，有车声啊，啲嗰啲唔知咩冚冚声啊咁样，都几嘈嘅。 晚上好，冇听过 D100，今晚系咪唔听得？史堂 Hello 界难强。 咁啊，梗系唔系啦，冇听我啲100噶嘛，就要听添啦。留人 来 生， 人生，我翻咗大圈揾水，祝 哦 福令 generic。 ，OK，多谢你，翻大圈揾水啊，有计喎。喂，咁咧，即系其实，今晚我主要就唔系讲，即系讲是非八卦嘢嘅。咁如果大家觉得 冇人咧就真系令人失望，唔好意思啦。咁咧嗰件就唔系对我嚟讲唔系一件八卦嘢嚟嘅，即系本身我就个吹鸡文咧有少少故弄玄虚啦，有少少搞 gimmick 啦，即系好似我剔晒帮佢教训啲细路咁样，即系亦都有人觉得即系睇完嗰个吹鸡文咧就有好多回应、哦，咁即系证明咧。原來喺個標題嗰度玩少少嘢咧，就的確係引嚟好多唔同嘅推測嘅。哇！到到啱啱都仲有喎。咁我唔記得邊個即係唔知邊個聽眾講過咧，就因為我個標題咧就話唔知仲有冇人覺得。冇一 D100 就冇探長，即系呢个咧就用翻嗰个逻辑嘅啫。虽然我对 D100 嚟讲小菜一碟啦，咁鬼多人，咁多唔同嘅主持人都有好多好劲嘅。咁咧就讲个公道说话，即系其实大班咧当时佢搵人入个台嗰度咧，即系佢又唔介意你系嘅来历系啲咩人嘅，即系就唔系话一定出名先至叫佢嚟嘅。即系佢有一个平台咧就。好有機會俾到一啲好似我呢啲冇乜人識嘅所謂主持人，去令到個節目表現到，即係個機會令到你有表現，好多人識。咁但係咧之間咧就同佢冇簽任何約嘅。我諗佢從任何嘅唔係長期員工，即係主持嗰方面咧，佢係唔會簽約嘅。以我所知，咁咧但係佢有本事咧就運用佢嘅權術啦，所謂即係同埋佢。用啲咩影響力影響到你，要你走啊走，要留低啊留低，佢有呢個能力，有呢個本事嘅。咁佢其實佢背後咧，我就睇唔出佢有啲咩好公義同埋好憐憫嘅，即係佢其實利用呢兩樣嘢包裝一盤生意，好成功嘅。咁老實講，即係佢如果靠呢盤生意咧，所謂嘅社企咧，即係佢仲能夠咁嘅生活咧，真係我批個頭俾佢坐啦。佢係咪做善事咧？個人覺得咁，所以咧，即係對於一個商業機構嚟講咧，即係有呢啲事發生，即係嗰件事就係咧來龍去脈咧，可能有啲人完全唔知道我今日講緊乜嘅。咁我用少少用1分鐘時間交代下啦。咁呢話說咧，就係佢個台咧，就好多收入咧都係嚟自捐錢嘅，同埋佢有個網台，即係佢一個網台啦。咁以前就話自己唔知咩全球華人，唔知咩廣播咁樣，但係其實最尾都承認咗係網台啦。因為你嘅媒體係網台啊嘛，係靠個 internet 去先至能夠聽到你個台。咁你唔係叫網台係乜呢？即係哪怕你不停咁樣否認話自己係咩全球華人咩747咁樣，咁最尾都要承認嘅。亦都可能佢消化咗網台根本就唔係一個貶義，係一個唔同媒體啫。因为咧，当时佢嘅意志咧，就系、是、想同所有嘅主流嘅电台咧，去一较高下。原因咧，郑经翰咧就系、是、嚟自主流网台嘛，主流嘅电台嘅。咁佢觉得自己嘅斤两咧，就绝对可以同佢一较高下。咁我亦都欣赏咧呢种传统潮州人嗰种精神咧，即系外聘才会赢啊，即系用尽佢任何方法啊，都能即系尽晒力，咁咧就能够令到普通同人哋嘅网台起码。有一截唔同先，因为人哋嘅网台啊，顶笼系三板或者顶笼系一个私家车，但系佢又真系一个747嚟嘅。讲真，即系无论个地方啊，因为靠佢嘅人脉先至可以揾到个唔使俾租成年嘅地方，即系数码港嗰啲，先可以好成功咁申请到个电台。但系唔知佢又成日都话俾人听，你个月唔知几多钱租嘅，即系当时啊，而家当然要俾租啦，因为过咗咁多年啦。咁好多有去计嘅方法咧，就令到好多人都即係俾佢蒙騙咗啦，以為佢真係唔係一個普通嘅網台喎、哦。咁但係 physically 真係一個網台。咁於是乎咧，就佢成日都要有一啲唔同嘅名人啦、社運嘅名人啦，甚至乎即係多數都係泛民呢邊嘅人咧，就會佢無限量咁樣支持佢，俾個空間佢做節目嘅。咁老實講，一個網台，你個節目嗰個時段。其實真係好自由嘅、哦，即係同埋佢亦都係有一個意志咧，就好似一個正常嘅大電波嘅電台咁樣分晒節目啊，即係邊啲節目係咩時間啊，即係有個好完善嘅 schedule。因為我都曾經入過個房度傾過啲 schedule 咧，咁佢一個大嘅白板咧，就寫晒嗰啲所有嘅時段喺度啊。咁同埋嗰個白板好使好用㗎，即係除咗 佢要嚟間好曬個時間表之外咧，仲係俾其他即係係一個作用咧，就會叫啲人入去嘅時候咧，就見到嗰個人個節目就俾人查咗，寫咗第二個人，佢就唔會親口同你講嘅，就等你自己睇到咧，咁你覺得好冇癮。有啲人因為咁樣都走咗嘅，咁呢啲即係佢好有計嘅，真係。咁於是乎咧，咁嗰個台咧，老實講嗰陣時。黃之峰等人咧，即系嘅嗰阵时系叫做汉文思潮，仲系僆仔嘅时候，我记得嗰阵时咧就出过一个基督教唔知咩霸权大游行，类似系咁嘅嘢啦。咁嗰阵时都冇人识黄之峰嘅，甚至乎我都唔识佢嘅。咁嗰阵时我喺 DBC 嘅时候未有 D100 咧，咁啊周博源咧就请咗佢上嚟。怒汉推哥咁访问，咁我觉得哇啲僆仔咁劲嘅，咁样咁细个做呢啲咁嘅嘢嘅。其实嗰阵时咧，你话 DBC 有冇真系撑佢咧，我就真系见唔到嘅，因为都唔知有乜水。咁直至到咧，佢喺国教之后就达声名大噪啦，咁之后更加雨伞嘅时候爬埋入去嗰、那个政府大楼咁样，咁跟住咧又俾人拉，即系又搞到一个。由好多憤怒嘅市民形成咗一個大嘅雨傘運動咁樣，咁但係其實當時佢叫做多人識咗之後，咁突然間 D100 咧就哇好睇重佢啊，成日叫佢上去節目啊，即係我見到嘅嘢咧就係國教之後咧 D100 先至主動揾佢上去做節目嘅，甚至乎以我記憶咧嗰陣時佢哋都冇一個 regular 嘅節目嘅。咁究竟係因為 D100 而佢好多人識啊，亦或因為佢好多人識咗之後咧，D100 唔揾佢唔得咧？咁我諗呢個要大家慢慢再研究啦。就並唔係咧，佢哋把口講咧就一路話，哇！以前我哋點樣撐你啊？唔係我 D100，我幫你籌錢，邊有咁多人籌錢俾你啊？咁佢講咗一半唔講一半喎。即係我聽咗成個鄭經翰嗰個電話訪問咧，講嚟講去都係為咗錢，即係都係講籌款啊！哇！如果唔係我個節目幫你籌款。你邊有咁多人籌款啊？我相信冇 D100 嘅節目，可能嗰個籌款係少過而家。即係我講緊何文思潮未變眾志之前啊，或者，但係冇咗 D100，我相信唔會少咗個零咯，絕對。你都未見過佢喺街嗰個籌錢能力有幾勁。咁我覺得 D100 講嚟講去咧，都係講錢，即係因為你幫佢籌咗錢俾眾志或者。何文思潮咁，但系咁你 D100 筹嗰啲钱，你唔系因为有呢啲人，你俾人觉得你好撑佢而筹钱俾你，喂，点解你只字不提呢个嘅咧？点解？真系好奇怪嘅，即系我做人都有公道咯，系咪？哇，你哋好多系咁留言，我未复。咁个古仔讲到呢度嘅时候咧，咁就系话说佢哋两个啱啱要保释出嚟，因为再上诉。咁未放监，暂时放咗监。咁咧，其实我听翻个电话录音咧，郑经翰都自己留咗口风咧，就系、是、佢最即系以我识佢嘅为人啦，佢最唔高兴系边一下咧？就系佢话你呢啲咁嘅咁大嘅新闻咧，你去到天水围啲记者都追嚟噶啦。哇、啊！假若如果你嚟到 D100，所有记者都嚟 D100 噶啦，咁样嗱，佢又 spin 得好快嘅。咁佢个动机啊，梗系想啲记者嚟晒 D100。咁令到 D100 就更加多人留意到啦，咁呢个好正常嘅，即系我明佢个心意，即系你点解你出狱咁大件事，你唔帮翻佢啊？因为佢帮过你筹钱，你咧就要咧帮翻佢，令到佢更加多人筹钱俾佢啊嘛。即系其实讲白啲咩就系咁解咯，即系你话反骨咪得咯，即系讲嚟都系讲嚟讲去都系讲钱。哇！如果香港嘅民主公义，靠呢班咁嘅老嘢咧，即系捐钱嘅老嘢咧，即系我出嚟搞社运，我要睇你台戏，要睇你面口，我要俾面你嘅。喂，咁万一有一日对家筹钱俾佢，或者你哋俾对家利用咗，因为嗰啲人唔系好用脑噶嘛，最紧要有个领袖，即系佢叫你公义嘅公义，你佢嘅怜悯嘅怜悯嘅底下，喂，容乜如嗰班老嘢俾你扇咗一镬，咁就跟坐大佬咁点算啊？即系我觉得，如果一个社会嘅公义、民主，要靠一个领袖咧，佢讲乜，佢嬲乜嘢，佢憎咩人，你哋就一嘢扯晒埋去，即系不由分说地，你又唔谂下点解罗冠聪唔上你个台？你话佢投机，佢一啲都唔投机啊！如果佢投机，佢根本一即系个个台都上，面面逢源， 上埋你 D100，起碼啲你啲老嘢又肯捐錢，我點解唔上埋嚟啊？但係你一齊有冇諗過，究竟佢點解會唔上 D100 咧？講都冇人講呢樣嘢喎，單方面就淨係聽鄭經翰講話呢啲係反骨仔，即係我當時幫過你咁多，你而家拍下啰柚又唔上嚟，又淨係上觀台，老實實作為一個政客，作為我得一個時間，我想見傳媒。我梗係第一時間都係揀啲最多人聽嘅傳媒啦，有乜問題啫呢、這個？咁政客本身嘅本質就係咁㗎啦。喂，你當咗成個社運係你嘅家庭嚟呀，家春秋為家。喂 ,D100 係一個大家庭呀，真係自己有全部都係你姨媽姑爹呀。根本如果你就係當咗成場戲就係咁，點解一定要益你呀？唔益你就俾你咁樣慘到上天棚，又話唔識做人又剩 ,OK, 佢係唔識做人，我都覺得係唔識做人啦，我都係識做人嘅話呢，就上埋你嗰度，即係撈埋你嗰度嗰啲本錢，撈埋你嗰度嗰啲支持，咁就真係唔識做人啦。另外就係我覺得僆仔真係要教嘅地方呢，就係你有啲唔開心嘅你爆出嚟囉，你又要面面俱圓，又隻腳就好老實，就唔想 D100, 但你又唔講出個原因，咁我覺得即係各打五十囉，即係因為我相對比較對嗰、那個 party 比較，唔係我對呢個電台比較熟啲，我都知道佢哋即係個行事方法係點樣嘅。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唔好再玩呢啲啦，老鳳嘅咩大佬，我冇簽約，即係你要人走就即係用啲群眾壓力逼人走，你要啲人留低嘅就捉得好開心，即係你要即係我唔敢講利用，即係你要嗰啲人幫你攞得更加多存款嘅，或者覺得邊個方法嗰啲人肯俾錢你嗰啲聽眾會受嘅，你做到盡啫嘛，唔通你眾志或者學文思潮咁 hot, 又上埋 Time Magazine, 又做埋學運領袖，喂你唔會唔揾佢啩，係咪？喂，即係你唔可以單方面咁樣講囉，我覺得你社運當家事咁搞，我覺得我批囉，真係。即係可能好多人都唔啱聽，我知，尤其是有啲專登嗱，呢個界冷強十年都唔嚟一次，甚至乎我開波 D100 佢都未嚟過，屌！我開波9/24佢都未入過嚟，佢今日都入嚟，我咪就係為咗咁樣講聲俾你聽咯。即係你聽節目聽到咁咧，你好死啦！真係，即係嗰個老坑話乜，佢啲咩情緒全部牽動到你。我睇啲留言，我先覺得得人驚啊！即係如果大家有時間咧，睇翻 D100 嗰啲紅豆兵嗰啲留言啦。喂，你知唔知你自己撐緊咩嘅？究竟你聽 D100 你係撐緊咩？撐緊大班啊，淨係？咁我社會發生緊咩事呢？喂，你哋有口話人哋黃洋達啊、黃毓民啊，不停咁搞分化，自己打自己。屌你而家唔係做緊呢同一樣嘢咩？我唔想你嘅節目做啊，只係，真係可笑啊，覺得。 我嘅小強64聽不到噪音，9343G 無噪音 ，Willie 無噪音 ，Apple Jack 同佢冇啊。James Leon 羅冠中認真無骨氣，講咗自負老人有兜翻 ，Apple Jack 笑96遲到。Hello 各位 ，Apple Jack 起碼引導我出現。我説成濟州老闆有支日本歌新作，我個人認為好掂。Jack Music MB。鄧模式當年 D100 不停改動怒漢系列的時間表，結果細輪誤做令起成債台。 Apple Jack 由頭到尾他都是一個生意佬。 Alice Chun Hai 探長 Fu San Kwang Hai 探長 Mark 奧伯，我聽過下大班台，發覺我已經不可以聽回大氣電波講嘢方法。 Alan Chun 你好。 Hello 探長，今日遲了，史堂學文思潮的節目是2013年開始。樂譜探長你好。 Y Chung 不問你他捐錢多定少啦，總之下下炒嘢就講錢錢錢，就是撲街啦，電大間、垃圾報道。 Hello 史堂護理會位置 Hawkeye 100D 人癲咗咁，係咁屌佢兩個唔上去。Y Chung 都唔係唔上節目，只係唔訓練大家個節目住啫。羅都話咗會做翻自己個節目。Apple Jack 而家係話佢哋電話訪問都唔肯啊。 咁電話都訪問都唔肯，有咩問題咧？唔肯咪唔肯咯。你唔諗下點解人哋唔肯嘅？即係覺得佢唔夠世界仔就咁解啦。同埋大班已經講明咗，佢話如果你嚟，全港嘅全部都嚟。呢、這個先係佢最關鍵、佢最關心嘅問題啊嘛！大家，如果啲全部都嚟曬嘅話，咁佢就有多啲機會、有多啲捐款噶嘛，因為佢有影響力啊嘛。佢就係做D100最大嘅樂趣同埋最大嘅目的，就係要好有影響力， 影響政治，影響啲議員。有啲議員嚟到呢度做佢嘅主持，咁佢有更加多做王嘅機會，或者做一個議員嘅機會。即係佢嚟去都係做呢啲目的啫嘛。即係你，但係我從來雖然我咁樣講，但係佢對個社會都係有貢獻嘅，叫做原因就係、是、因為而家實在主流媒體冇乜呢啲平台俾一啲任何對政治即係個政見同政府唔相同嘅空間已經冇啦。咁呢樣我真係高度咁讚佢 D100 係做得到喎。咁但係我覺得點解一個台既然有咁嘅好處或者有咁嘅德政，但係點解會訓練到一啲聽眾呢，好似紅衛兵一樣呢，家春秋呢，即係嗰啲即係當係一家人嘅 concept 去伸張正義、伸張公義，所有嘢呢都擺晒上嘅面口，所有嘢呢都係用個情緒同埋你俾唔俾面，我俾唔俾面你行先。喂，我覺得即係爭取民主自由呢就唔係講俾唔俾面嘅，只不過係你同個政府對抗嘅時候，你影響到個社會，影響到政府嘅幾多啫。咁所以我覺得嗰班即係我唔叫你廢佬都唔得，老實講，即係我好遺憾，好遺憾，我好唔，我即係曾經有一個諗法，我今日好唔想講呢個話題嘅原因咧，就係、是、我個中學同學咧，佢都係我見到有份留言咯，即係話越嚟越唔對路 ，cut 撚咗啦個節目咁樣。喂，即係我覺得你咪企咗喺個當權者嗰度，即係只不過呢個當權者係反對極權嘅當權者啫嘛，當權者就係個台嘅當權者。你企埋喺佢嗰邊，即係你覺得佢唔聽話，你覺得佢冇禮貌就啄佢走，咁呢啲叫做民主，呢啲叫自由咩？即係要令到你開心嘅，要令到你攞到着數，你先至配合，你先至可以稱得上一齊行公義同好憐憫嘅，係咪咁講？係咪咁嘅意思啊？請問？ 李克兰嗰班人盲争，李恩干海探长今日有时间睇 live， 我唔少强六十四大班又话就退休 ，D100 都唔知去向 ，Apple 风波打电话都唔听啊 ，Eric An 探长好 ，Wendy 廖今天领略到红豆兵团的威力，有 D 文革 feel pocket 都几失望，对于整个民主派到而家都仲鬼打鬼。Apple 你一樣冇分別，似乎你未100%知清楚咩事。 喂、哦，咁真係要你講聲嚟聽下啦。即係我覺得你咁都仲要撐咧，我覺得我真係懷疑緊你究竟即係你點樣諗嘢嘅咧？平時仲有佢唔打電話嚟，咁咪唔打咯，唔想咪唔打咯。你又唔諗下點解人哋唔想噶嘛？問題就係人哋老闆要打佢嘅咩？或者老闆要聽你電話嘅咩？咁人哋有啲心情唔好，人哋。或者我淨係想俾公眾知道你嗰班紅豆兵已經都唔使即係唔使招呼你，我覺得佢呢樣嘢喺商業上我覺得佢好失敗嘅，但係呢個唔係必然要同你交代㗎嘛，佢即係呢個 D100 呢個台就係不停咁樣就係要啲人要同佢交代囉，即係要啲人要嗰啲政客俾佢控制住，因為你有個媒體喺度，即係其實大家係一個互相互利嘅地方嚟嘅，咁但係是但一邊唔聽你支笛，咁你咪就係覺得即係咪就發動咗好多咁聽眾咪走去搞囉，即係佢完全係估到你哋諗緊啲乜啦，即係佢點會唔知你諗緊咩啫，佢講啲咩出嚟引導你哋，你哋咪喺度狂走去扯佢囉，你睇返咗好多人驚㗎，嘩如果香港民主就靠呢班人就死啦，食屎啦，真係大佬。即係我其實我唔係淨係而家突然間講㗎，其實我之前嗰成年呢我都不停咁樣恥笑緊嗰啲追偶像啊追星嗰啲人㗎，黃之峰如是 D100 如是，香港人真係冇得救㗎，全部都係因為嗰個人你對佢嘅感覺係點，你憎佢你鍾意佢，嘩呢個人啱啱喺嗰個 moment 充滿光環追隨佢，嘩一有少少瑕疵就即刻贬低佢或者踩佢，喂香港人咪就係咁樣囉，喂不如你認真諗下你究竟你同個政府有咩關係呀、啊、你哋之間有啲咩我哋要需要話俾個政府聽，即係大家應該係個 focus 喺呢度㗎嘛，從來都係，但係唔知點解 啲人真係易搞到呢，一搞啲咁嘅風波出嚟，如果阿大班唔嬲唔成，根本上冇嘢㗎，你上少一個網台有乜問題呀？即係對個社會都根本又唔係公共，唔係一個公共嘅事務嚟嘅，呢樣嘢影響唔到公眾嘅。咁即係嗰啲咁嘅搞事或者嗰啲咁嘅製造事端、製造分化嘅咩人，你不如係從呢個角度睇好過啦。即係我唔明點解即係有啲人會咁樣留言囉，即係好得人驚㗎。即係其實你睇翻 D 一百嗰啲留言啦，即係有啲人甚至話咧，喂，我即係因為你咁臭串唔聽電話，打個電話都唔得閒，即係呢個係佢嘅問題啦。當然，即係我都覺得佢即係我係大班，我都唔開心嘅。老實講，咁但係對個社會，我唔打嚟 D 一百影響有幾大咧？咁但係你而家咁樣挑起嗰啲紅衛兵、啲紅豆兵喺度，係咁樣人身攻擊，咁呢啲咪分化囉。即係你凡事你唔好樣嘢都 focus 喺自己嗰度先得㗎嘛。咁當然佢咁樣 focus 喺佢有冇面上唔上個節目，咁對佢嚟講梗係有好處啦。咁但係對個社會係冇乜特別，冇乜分別㗎喎，其實真係。咁所以大家要睇清楚呢個社會點樣分化，每一件發生呢啲事要搞呢啲事嗰個人，佢本身都要負一個責任㗎，真係。 Eric An 探長好 ，Wendy Liu 今天迎入到紅豆編團， 睇咗啲咩 啊？有啲文革調 ，Podcast 都幾失望。對於成個民主派，到而家都仲鬼打鬼 ，Apatabuk 你一樣冇分別，似乎你未100%知清楚咩事。Nike 聲探長特登入嚟支持你。Air Force I Force 揾蟹冰皮月餅用黃絲同民主派市場做盤生意啫。你估佢真心民主咩？市堂，所以佢最近就影響咗啲政黨捐錢俾13+3打官司。Kang Li Hai Hai 探長 Y Chung 睇果段節目條片啲留言，同啲藍絲男學問嘅一鳩樣，中Q 氣啦。 係啊 ，Podcast 唔聽咪唔聽，一定要聽嘅。而家啲老人家一個二個都好有問題。James Leung 人哋唔上大台就話第日驚打壓啫，人哋唔上網台人哋有乜好鬧人啫？網台自大當係大台先搞笑。Apatabuk me 唔 like 佢係一件事咯，一件還一件。Thank Lee 今晚第一次睇 live， 加油啊！ 喂 ，Thank you。 長 James Leung 大家都冇簽約 ，Jack Music MB 鄧無色。大班系咪有特權大密世 ？Thomas 9088萬重成魔幻 ，Y Chung 啱啦，探長你句講得啱，香港人真係冇得救噶，算九數把啦。 即係嗱，我又要招呼阿芥蘭強啦。即係你唔 like 還唔 like 一件事還一件事，咁我咪講緊嗰件事咯，我冇話唔 like 佢啊，我讚佢添，咪搞咁嘅台本身係好事嚟噶，因為好多盲丙盲無，佢都係因為咁樣而走去。撐成個社運或者知道政府啲衰嘢，我而家咪就係一件事還一件事咯。你聽唔聽到我講乜㗎？究竟算啦，你即係同你講都嘥氣㗎啦。其實根本上你唔知人哋做，唔知我講緊啲乜咯。我覺得係 留人生佛圖畫，每一個人要依靠自己，至能夠解脱，最好咪跟大佬啦。 梗係啦， 以前有影響力嘅老人家。唔知係咪不甘寂寞，而家搞風搞雨，傳媒四大獵人全部都係咁。老蕭、鬱文、冰皮、肥佬黎， 我似乎肥佬黎係最低調喎，即係佢真咁白人拎出嚟，佢又好少喺度指指點點喎，即係頂籠就叫啲編輯報導啲咩，唔報導啲咩。我覺得絕對都唔夠呢個冰皮咁冰皮喎，老實講，即係覺得佢嗰種你話佢中年危機都過咗龍啦，即係老年危機噶啦。即係覺得又退休又不甘心又冇咗影響力，同埋慣咗用呢啲方法去揾食，咁冇辦法㗎。咁去到呢啲即係落佢面落得咁勁，即係明明有個機會呢，全港嘅傳媒都會走嚟你個咪兜嗰度影你嘅。曾經試過係咁，以前最風光 D100 嘅時候，即係阿主教去嗰段日子呢。咁所以佢今次即係覺得真係好冇面，即係我都好體諒佢，即係年紀咁大又覺得自己有咁有影響力嘅時候，俾啲咁嘅即係做孫都嫌佢細嘅僆仔咁落面，我都明白佢好難受嘅。 咁但係呢個唔係公眾事務嚟㗎嘛，即係呢個唔係影響到成個公眾嘅一件事嚟㗎嘛，即係芥蘭球一件事還一件事，我咪就係講緊呢件事囉。即係我覺得你喺度做慣王呢，即係成日覺得嗰啲公民黨嗰啲議員啊，即係四眼診啊之類，喂，佢哋面面俱圓㗎嘛，你話點咪點囉，佢要利用你個台，即係你可以話嗰啲人醒目啲，咁但係羅冠聰就正正唔醒目囉，即係我都覺得係唔醒目，但佢唔醒目得嚟俾你啲咁嘅兵團咁樣遊論，喂，網上欺凌同文革有咩分別啊？一撚樣。其實呢，有人話而家先睇到佢嘅兵團個咁厲害，我真係已經見識過唔少啦，即係可能你又而家先識我，即係以前我冇喺 D100 做嘅時候，嗰啲兵團呢連續四五日呢喺度洗咗版，洗到我返到香港睇唔切嘅啲嘢多到，咁你未知嗰啲係咩人囉。喂大佬，你聽網台聽到戇鳩鳩咁樣，即係佢話乜你又你陪埋一齊癲，你又唔睇下成個社會究竟冇咗佢唔得，因為冇咗佢先得咁樣，或者影響力有幾大。咁佢爭取嘅影響力我都係高度讚佢嘅，原因就係、是、即係佢發揮咗潮州人嗰種愛拼才會贏嘅精神，即係我自問我個鄉下冇呢種精神嘅。咁我一件事還一件事，我就係讚緊佢有呢種精神，佢同黃一文都有嘅。咁但係你會唔會覺得你自己真係全個宇宙圍著你轉呢？你覺得即係一件事還一件事就係咁解啦。即係你唔好因為你冇面而影響到成個民主派嘅陣營，支持民主即係反建制嘅人鬼打鬼先得㗎。因為咁樣又唔鍾意呀，唔上嚟又唔鍾意呀，唔聽電話又唔鍾意呀，喂下下要就你鍾意，不如契你做契仔好冇？ 阿伯特屋佢就係有班先嗌不停喝水過台先做到今日，你所講嘅紅豆冰我都試過，佢哋嘅厲害，不過過台無辜囉。Alan Trump 香港人是值得咁嘅下場。Wendy Liu 年輕的笑不更時，年老的用盡全台力量窮追猛打，好恐怖。James Leung 啲紅豆兵害死個台，搞到以為自己好勁咁，警察存在感。Sunny Wong 唔好聽 ，D 1003年了，佢哋估親都錯，嘥氣。Frank Lee 其實要討論，應該都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 喂，咁你讲紧咩？你讲我讨论定系咩？我真系好尊重佢，大佬，我真系我各打五十噶咯，即系我亦都欣赏佢嗰种冲劲，同埋佢真系改变到香港嗰个现状。但我唔欣赏佢，就系佢因为佢自己嘅面子而煽动咗一班老坑咁样嚟追击，即系呢啲影响好大嘅。其实，即系我见到嗰留言当中咧，其实嗰啲爱港力嗰啲人咧都。即係趁呢個機會呢就插埋隻腳落嚟。我見到何同嗰個字眼我知道。你見過 D100 嘅聽眾或者你個 forum 裡面有何同呢個字眼嚟形容黃之峰未呀？今日就有啦。咁所以呢你咪睇下究竟發生緊咩事囉。發生緊即係佢影響到即係佢令到嗰啲人互相仇恨，即係文革式嘅批鬥。咁咪就係佢因為佢走出嚟話自己好唔老禮囉，覺得好唔開心囉。就咁解啫嘛，我而家就系讲呢件事啊嘛。 Apple TV 既然嘥气，咁就唔浪费你时间啦。Hawkeye 从来冇听过 D 一零零，今日先知佢吸引到咁多盲目无知嘅人。James Leung 成日话好多五毛打手，啲红豆兵都不遑多让。Frank Lee 其实讨论冇分大细。Woodley 探长同意你嘅说法。Air Force I Force 溫蟹冰皮出名小氣同霸道，打電話去自己台屌七啲主持人唔識做節目，仲話無干擾編輯自主。 其實真係好慘，我見到某啲主持呢，即係嗱，其實我又講返當年呢，即係可能有啲人唔知道我啲一百做過，就可能悶咗少少啦。咁我當古仔繪形繪聲咁講你聽，可能你會有興趣啲。咁當時我哋喺一個月裏面有11個人走咗，女係相隔即係差唔多11個。咁你話係巧合呢，我就點都唔信㗎啦。因為我自己因為點解走呢，原因都係因為周博賢俾佢辣興咗一句半句嘢，咁佢唔做，咁我亦都唔想喺度做啦。因為周博賢對我嚟講呢，嗰、那個怒漢嘅節目呢都係我同佢一親自 create 出嚟嘅，即係我哋兩個就代表怒漢。後來俾佢濫用咁樣，梗係 有少少即係覺得佢不知所謂啦。咁但係亦都冇乜所謂嘅，即係我覺得你創作咗出嚟，我又冇攞版權冇剩，即係你發揚光大都 OK 嘅。即係我係處喺我喺呢個咁嘅角度睇嘅。咁老漢乜老漢物咧，咁咪不停咁樣即係複製咁樣都冇乜所謂嘅。即係我覺得我有面添嘅，某程度因為老漢嘅名我改嘅，咁老漢推歌都有改嘅。咁於是乎佢唔做嘅原因就係佢因為又係好似而家咁咯。即係無端端又喺個電話打返去呀，定唔知喺個節目度出咗幾句口述，就令到呢有啲人好覺得我嚟做呀，唔係貪你錢，我就係諗住幫你一齊好憐憫同埋行公義啊，點知你隨時好冇尊嚴咁話我 cut 我節目，我 cut 我節目，咁於是乎呢周伯仁就唔老禮啦，於是乎就走啦。咁後來一齊走嘅人呢，就有鄺榮孫啦，有劉世良啦，有仲有幾個嘅啲名字我真係唔記得咗，即係總之呢成個月裏面有11個人走咗啦。咁佢全部呢都係透過呢啲咁嘅方法，就唔使兜口兜面同你講叫你走嘅。咁嗰啲人呢就總之全部就覺得好唔老禮咁走咗啦。咁有啲朋友就記錯咗，佢話 DBC 嘅時候已經聽緊老漢撈鬆啦咁講，咁肯定你係錯啦。因為去咗 D100 呢，因為嗰陣時老漢推歌呢就盛极一时嘅时候呢，咁呢呢个醒目嘅商人呢就不停咁样将老汉呢个系列复制，就星期一至五呢都有啲老汉嘅节目。咁佢呢初期呢都俾返两分薄面我嘅，就改啲节目名呢问过我先嘅，就叫我改埋一份嘅。咁后来我改咗一两个咩老汉QK 呀，唔系老汉飞鹰定唔知咩，即係改咗几个之后呢，跟住佢又失控啦，嘩覺得有計喎，咁樣成個禮拜都老漢攞嘛，我都唔知㗎啦後來嗰啲。咁既然佢係有個 agenda 可以做得到一啲換血啊，想邊個走就邊個走，邊個嚟邊個嚟，喂咁只不過今時今日呢一代嘅細路仔譬如羅冠聰，佢哋醒目過我哋啦，絕對係。我好似佢咁細個嘅時候淨係識打飛機，其他唔識做啦，或者溝女咁樣。咁佢哋識做咁多嘢，佢哋咁有能力啦，影響到個社會，影響到不但止佢自己嗰個年紀，連普遍香港人個社會都可以影響到。咁梗係同我哋好唔同啦。咁佢諗到嘅嘢或者佢感覺到嘅嘢，你點解完全我睇咁多 D100 嘅留言，冇一個人體諒佢點解會唔打佢喎？喂，留個電話啫，或者封 in 啫。喂，你點知佢唔係爭咗大班呀？咁有理由㗎嘛，梗係佢唔會無端端咁蠢㗎嘛。我簡直覺得佢呢個行為係非常之蠢，即係蠢到呢你就係打一個電話啫，即係啲老人已經好有面㗎啦，你都唔去做嘅。咁我覺得佢唔會係咁蠢喎，真係佢背後一定係有原因，因為某啲情況嘅嘢爭咗佢，又或者長期覺得俾佢利用，又或者唔知佢私底下同佢講過啲咩說話，曾經人就係咁樣㗎啦。喺呢個時候到自己有兩數，自己有本錢嘅時候，咪借個機會落你面咯。咁呢個可能性都有㗎嘛，即係我唔敢，我唔話，我唔敢講呢個係一個故事嘅事實。咁我只不過講一啲可能性出嚟。咁但係唔係嘅，而家坊間呢除咗呢度少數啦，隔硬強都撇埋啦，係咪先，即係得佢一個係真係完全係唔使體諒人哋，而一面倒企喺大班嗰邊，就覺得你唔知個故仔啫，我叫佢講佢又唔講喎。即係我知道嘅又講曬出嚟啦，我就知道唔係多，我有聽曬李慧玲個節目，我聽埋龍鳳茶樓，因為啲聽眾好好心咁樣將嗰兩條 link 咧就擺咗喺我 Facebook 個 page 嗰度，咁所以我先有機會睇到。咁我聽暈曬，講嚟講去都係為咗錢，講嚟講去都係為咗以前幫你籌錢，講嚟講去咧都話哇，你嚟到呢度啲記者嚟曬唔得嘅咩？就一定要係上人哋啲台，即係咪就講曬咯？其實大班好坦白，只不過聽佢節目嗰啲人懵撚咗啫，真係。咁所以即係我要講呢件事呢，我表達曬我講緊嘅嘢㗎啦。即係總之後生嘅就有個理由，或者唔識做人，即係我直頭覺得佢唔識做人添嘛。即係你氹呢條老嘢好簡單，即係你俾足面佢就搞掂。但係點解唔咁樣做呢？係咪因為蠢或者因為傲慢呢？嗱，我就唔會用傲慢嗰個角度去諗佢，因為佢冇必要。因為當一個人去到成個國際傳媒都留意佢嘅時候，你做出啲一啲令到人唔開心嘅嘢，都係叫傲慢嘅。咁甚至乎佢亦都冇必要要討好任何人，可能從來都冇。但只不過當時有個 渠道有個平台，咁我咪用咯。即係或者佢一路都覺得益緊你都唔定㗎。哇！你 D100 咁多人 subscribe，咁多人俾錢，唔係因為我哋好出名咩？你敢唔敢講唔係啊，格蘭強？我問你啊，敢唔敢？你敢唔敢講唔係啊？即係唔係因為佢哋好出名而有大班掠住佢翻去做嘅？識諗嘢或者有智慧嘅人都識得答啦，係咪？我真係難為你仲講得出，即係我100% 唔明晒成件事。我就係想等你講到我明咯。不過你走咗算啦，即係我知呢啲咁嘅節目都唔啱你聽㗎，即係你慣咗飯來張口，冇辦法。即係人個 style 都唔同嘅。 最做黐線㗎，人哋剛保釋出嚟，分下輕重啦。要講尊重網媒，都唔會再剛保釋依兩日開兩位拖啦。小小事就上綱上線，市堂增咗大班，你都估到，哈哈，好厲害。Terry Kwok 其實咁憎對方，仲係嗰度做節目又有乜意思？總辭啦。 咁其實有好多嗱，即係作為一個普通人啊，同埋尤其是係政客啊，即係普通人至到政客個 range 好闊嘅，即係好似我呢啲咁嘅普通人，我啲 nobody 咧，我真係唔會睇呢啲人嘅台戲嘅，即係我亦都有個歷史話咗俾大家聽，即係我覺得唔舒服，我覺得唔對路，我就唔做，即係我就撇㗎啦。即係你好多人話我好任性，咁但係我任性對個社會有咩問題咧？我改變唔到，我即係最多都係你突然間唔知道一邊聽唔到，咁聽唔到都算啦，係咪？即係好閒嘅，其實呢啲真係隨緣嘅啫嘛。咁但係佢哋咁憎對方都留喺度嘅，我都見唔少啦。好多人即係各懷鬼胎，即係面和心不和，同埋兜兜面小騎騎，背後嘅方毒蛇咁樣。喂，我見唔少啦呢幾年係咪先？咁但係我完全覺得呢個係正常嘅，因為每個人你係公眾人物嘅話咧。或者你政客嘅更加嚴重啦，你就即一定要計算嘅，即係你計算過，即係嗱，佢即係好荒謬嘅，有一句佢話：，哇，你叫上頭幫你籌錢啦，佢幫過你未啊？我哋幫過你，你都唔上嚟咁樣。喂，大佬，你而家叫黑社會啊，社團啊，咁但係人哋個台真係人哋唔使幫啊，都揀去嗰度，你仲唔檢討下嘅咩？即係因為佢哋嘅 coverage 大啊嘛，無論黃絲藍絲，全香港人。都上去講一句嘢，都聽到啊嘛！呢、這個咪就係個理由咯，即係呢個理由都唔夠充分啊，係咪先？就係咁。OK，大家踴躍討論下先，留多啲言俾我，更加發揮多啲。可能我講漏啲嘢，你想聽或者定，我斟杯水先。哇！雖然呢幾日的天氣真係一流啊，即係一年真係得呢幾日嘅，就相信。咁但係咧，以我開咪嗰個要求嘅能量咧，就令到我就算而家個温度我都覺得好熱，所以咧要開翻冷氣咯。哇！你哋冇留言㗎啦，係咪走晒？我想知。我都有百幾人，今日算唔算多咧？都唔係好算多。OK，既然大家都冇晒嘢讲咧，咁我可能转下话题咯嘛。咁咧，其实咧，我想读翻局部嘅人嘅睇法嘅。喂，Hello，沃渊你好。哦，仲听紧，我以为 cut 咗添。即係令我最痛心咧，就係咧，我有個 都幾 friend 嘅中學同學咧，有份鬧埋一份嘅，即係我覺得好難受嘅呢樣嘢真係，即係佢唔係鬧我難受，即係我覺得啊，我哋差唔多年紀啫，但係點解我以為啲係老坑先聽佢支笛嘅啫，嚇點原來我同年紀都會聽佢支笛嘅，陰公啊真係。哦，咁係我近來咧。就upload 翻一啲以前我嘅天外有天，即系我以前 Stage Two Radio 嘅节目咧。咁嗰阵时咧，我尽量咧都唔 claim 自己一个主持嘅，即系因为我未做过啊嘛，从来都。咁我每次咧都系揾啲嘉宾，希望佢哋能够自己去 run 一个节目。咁但系好多时，因为佢哋都系业余咧，就咁我就顶硬上咧，就做一个。喺側邊引導佢講嘢嘅所謂主持啦，咁近來聽翻咧個感覺好唔一樣，因為我當時錄咗之後，我自己唔敢聽翻，又覺得好難堪嘅，即係聽到自己把聲咧，喂咁渣，即係你都夠膽走去做廣播，即係走去錄節目，咁但係今時今日我聽翻咧，我又好唔一樣啊感覺，即係我發覺咧，即係就呢件事啊，因為冇 DBC 就冇探長啦，好多人覺得當然，因為咧。嗰度先係能夠真真正正令到我有好多人，即係比較多啦，又唔係好多嘅，即係比較多人認識我係開麥嘅一個身份嘅一個主持人咁樣，係真嘅。原因嗰陣時我Stay Tuned Radio 咧，都係得3位數嘅聽眾嘅啫，即係話 run 咗成差唔多半年咧，都啱啱緊緊掹到1000嘅聽眾，因為我用翻我哋嗰個server count 翻有幾多人 download 過咧，就係、是、大概1000到嘅啫。咁但系而家咧都唔系好多，而家就算摆翻落YouTube 嗰度出咧，我哋都系即系我9/24节目咧，都系过唔到3000嘅。咁当然有啲特别嘅 topic 咧，讲是非啊，讲爆嘢啊，或者有啲咩特别嘅嘢发生啊个社会，就可能会去到8000-9000都试过，但系好少好少嘅。咁即系始终我都唔能够唔承认咧，我呢个9/24呢类咁嘅题材咧。系小众中嘅小众嚟嘅，咁所以即系，但系以前喺 D100 或者 DBC 就好唔同啦，因为咧嗰阵时大气电波有啦，DBC 曾经虽然数码台都冇人听，咁的的确确系比起嗰阵时我喺 Stage Two Radio 嗰度就进步咗好多嘅，即系喺吸啲听众嚟讲，咁但系咧，咁我即系当时即系可以有啲人觉得。留言俾我咧，即系我喺个 Facebook page 嗰度问，究竟有几多人仲系觉得冇 D100 就冇探长咧咁样？咁我发觉好得意嘅，即系里面咧，其中有啲唔同嘅人，就有啲系因为的的确确系听 D100 啦，咁亦都系即系嗰个即系令到我多人识嘅渠道，呢个系事实上一件事还一件事，即系纵使我唔中意佢，但系呢件事系真嘅，即系因为佢。能夠令到有好多咗人聽，但係如果你比黃之峰同羅冠聰咧，咁我真係你自己判斷下啦，究竟佢係咪因為 D100 令到佢好多人捐錢俾佢啊？多咗我都認同嘅，係咪好多咧？或者係咪因為 D100 令到佢哋出名咧？咁心中有數啦，或者有啲人嘅眼中啊覺得真係都唔定嘅，因為個世界就係得咁多，好似一支 Tele Lens 咁樣，可能100mm 咁樣就係睇到。大概係8度咁，即係8至10度嘅角度都唔定嘅。咁我呢個係真嘅。咁咧，但係即係你比我冇得比啦，因為即係以前3位數至4位數後嚟變成過萬咁樣。咁但係啊，即係我就係想比較啦，即係冇咗，即係佢哋而家嗰啲諗法咧，嗰啲紅衛兵咧就係、是、即係好似一家人咁咯。你喺呢度大嘅，湊大你，哇！你出到去威啦，而家电话都唔打我翻嚟啦，咁样，即系如果香港嘅社运系建基于啲咁嘅伦理关系咧，我觉得真系好捻惨啊，真系，即系我觉得大家应该谂下呢个系咪一个灾难啊，真系，即系样嘢都系由自己，你觉得民主产生嘅理由，你自己有自己一个理由噶嘛，唔系因为嗰个人讲咗个理由，你先知道呢个理由噶嘛。即系如果真系有人讲俾你听，你先知。你知道咗之后，你会唔会继续因为呢个理由去争取自己嘅将来呢？或者争取令到自己下一代有更加公平嘅待遇呢？咁但系我见到而家呢班人唔系嘅， 呢班人原来就系嗰下爽唔爽啦，啲人闹得啱唔啱啦，嗰啲人有冇伦理啦，而唔系嗰啲人影响到个社会有几大啦。即系仲有人够胆嚟同我拗呢，即系我都觉得佢啊，即系你睇翻无线或者听翻 D 一百算啦，即系你唔好周围网你都唔好上啊，YouTube 你都唔好上啊，即系个社会或者世界发生咩事，你知唔知啊？究竟似乎你真系唔系好知咯。 Albert 廿 High 探长，大家好，我主员的去下数码讲啦 ，D 一零零门口都见到好多嘢。 咁坚， 我主员我只唔信个 D 人，热烈我对的 D 一零零详情唔太清楚，但你对大班的说法也合逻辑。最早嗌教主同信仰的关系，已经唔系主持同听众。Eric M 天外有天好嘢。肥文讲得好好，月里有一次，大班也像你批评佢像生意一样，歪寸唔出奇，同探长差不多年纪嘅技师都系大奸粉啦。月里咁批评黎智英搞一传媒围盘生意 ，Eric M 之前喺 Stage to the Radio 已经听紧，好专业，中意。 Oh, thank you. James Leon 一传媒都就快卖盘。黎智英出唔出澳都无人在理。Eric N 由 DBC 开始听到而家，加油！ Oh, thank you. 除咗听天外有天，有时都有睇下 Stage 接嘅一台锣鼓鼓落男音。 嗯，好啊，即系都有人睇下嘅，原来都。 Terry Kwok 以探长所言，即系众志自觉于 D 一零零做节目，系名益大间喎。所以唔使俾面佢咯。韦信话我都几诧异有探长嘅 follower 会有红豆冰观点。 哦，唔系，因为嗰个咧系以前我喺 D 一百嘅时候，佢已经听老汉噶啦。咁 even 我哋去咗城寨开台咧，佢早期咧都有嚟撑场嘅。咁后来咧，因为佢对我同阿 Pamika 一齐做节目就好有意见嘅。咁咧，咁我又答过佢，我话。哇！我唔通我要睇你高唔高興，我先揀邊個做 partner 咁樣，咁咪即係類似咁嘅拗撬啦。咁又覺得好冇面啦，即係我唔尊重佢啦咁樣。即係我覺得作為聽眾要主持人尊重咧，都好正常嘅。咁但係你作為一個創作人，要個節目嘅效果或者。撞啲唔同嘅火花，呢、這个创作自由都俾人指指点点，而我解释翻嘅时候，佢唔高兴，咁呢啲即系随缘咯，系咪先？即系我冇理由将个创作嗰个权摆咗喺你嘅手嗰度噶嘛，系咪先？咁又我你即系你话，即系当然啊，监制而家觉得，屌你狗公啫，你试下嗰条块肥婆，你会唔会坚持啊？你即刻借咗啊，借咗啊！阿芥兰强嗰句说话嚟飞咗好多次咁样，亦都唔能够唔排除呢样嘢嘅，咁就咁啊人就系咁现实噶啦，就系咁贪，即系冇，即系呢个系人性嚟嘅，我相信都系，咁人性嘅当然有弱点噶啦。 Thank you， 其实我好中意听你把声个唱，好有磁性，哈哈哈。所以嗰次系 YouTube 揾翻你嘅节目，即刻 click 嚟听下。今次终于可以听 live， 好开心。 阿 Ken， 你有冇 subscribe 到先 ？subscribe 咗再加埋个钟，个 bell 先至可以通知到你嘅。咁今次啊，好彩啦，撞到入嚟。咁即系讲紧以前即系好多风波里的，唔系茶杯里的风波啊，简直系。即系其实 D 一百一个茶杯咁细啫嘛，个影响力，但系全球华人。都会听啱嘅，但系嗰啲华人都系全部喺香港都系听以前商台嗰啲华人啫嘛。你觉得喺海外你吸得到啲后生嘅华人咩？我谂都几难啦。咁即系唔紧要嘅，我觉得影响力大细咧都冇乜所谓嘅。即系如果我咁样话佢，咁啊实有人话：，屌咁你咪仲衰，你嚟去都得千几个人，咁你几大影响力啫？咁我就系。胜在即系少人影响到少人，我都要做啊！即系我都唔会因为咁样放弃咁少人嘅。咁只不过我希望我将我信嘅嘢讲翻一次出嚟啫嘛。即系我又唔系要靠你捐钱我个台先维持到嘅。咁你梗系你捐钱或者你 sponsor 梗系更加好啦。但系你唔 sponsor， 我作為一個而家一個免費嘅公開嘅一個 YouTube 嘅平台，咁我又唔使俾面 YouTube 嘅老細㗎，即係我得閒做唔得閒又唔做，我都係俾面啲聽眾嘅啫嘛，我使乜俾面 YouTube 啫，係咪先？咁有乜問題啊？即係 YouTube 嘅曾經令到我有啲聽眾四位數咁樣捐俾我啦，咁唔通我又要啊？我去旅行都要俾面佢啊？要同佢 YouTube 講聲喂，打個電話俾佢啊？唔通？即係呢個唔合情理嘅，係我覺得。即係咁，你又可以講喂，咁YouTube 幫你俾你擺喺個平台喺度 ，TVB 有冇試過幫你擺喺平台啊？喂，但係我試過喺 YouTube 度 post 一啲嘢，或者做節目，係我屋企人都未聽過做節目嘅喎。咁但係 TVB 揾我訪問咗兩句，或者蘋果訪問咗兩句，喂，全香港人都識得我喎。喂，個道理就咁簡單啫嘛。即係咁大個人都唔明，仲要發脾氣，仲要話人哋反骨又成，即係覺得不知所謂咯。你當你自己係邊個先？阿 Gary， 你而家先到啊？頭先咧，即係我都一度令到我啲血壓咧，我諗下壓都升到過百嘅啦，應該頭先。咁咧，所以好熱啊，所以要開翻冷氣啊。咁但係頭先講啲嘢咧，我都估唔到我係會咁扯嘅喎。即係因為我之前食飯嘅時候，我都鋪排緊究竟我點樣面對呢件事咧。因為我就算講乜咧，都有啲類似芥蘭強嗰啲人覺得我好有 bias 嘅，佢就係話。你唔鍾意嗰一件事就一件事玩一件，屌呢啲人都識講啦大佬。即係我開頭都係諗住呢，即係用一個相對比較客觀嘅講法，即係各打五十咁樣，即係可能令到大家刺激到你嘅思考，即係會諗到兩邊唔同嘅睇法。我盡量做呢樣嘢，但係情緒上呢我都有少少失控嘅，承認頭先。即係因為可能見到芥蘭強呢啲咁嘅，即係咁開心嘅 fans 啦，人哋。咁所以呢我真係要招呼下佢咁解啫。咁啊 ,Gary, 我真係建議你要聽返 archive 先得啦。咁另外一樣嘢呢就係、 是。我住完多年 先 請完條理農務蘭花系上未者未者已經明白冰皮點控制節目啦。請阿 Ben 女王話怕冰皮唔鍾意做完冰皮入來講無事。哼斜到。 吓點解好似唔知呢件事嘅，我再听你讲一次先，啊，我有兴趣喎呢件事又。 当年井完条理农务兰花系上未者未者已经明白冰皮点控制节目啦，请阿 Ben 女王话怕冰皮唔中意做完冰皮入来讲无事，哼斜到。 哇、啊，有啲咁嘅事啊，我真系唔记得咗咯。我净系记得咧嗰阵时咧，即系令我最觉得难堪嘅咧，就系有啲前好资深嘅 DJ 嘅嗰阵时叫做。而家叫做主持人啦，佢即係佢其實好識睇眉頭眼額嘅。佢哋叫得我哋嗰啲人走呢，即係我當時唔知十一個人走呢，我唔知有冇講大呢，係七個人十一個，唔係七就十一個啦。即係總之我哋啊花家姐走呢，都係同一個時間，同兩日之內，我同花家姐係唔識嘅同事佢都走埋咁樣。咁呢我記得嗰陣時我想讲咩㗎，我讲係嗰陣时佢点样控制啲人，你话係啦，我又举多个例呀，就係嗰陣时呢唔知边个搵咗殡仪章讲鬼故。咁殡仪章呢喺网络上呢就係、是、声名狼藉嘅。因为呢好多人话佢借钱啦，话佢即係问人借钱啦，同埋话佢唔正经嘅人啦。咁呢佢又知道呢啲鬼故呢就好吸到 fans， 多人聽呢個節目，甚至乎多人捐錢嘅。咁佢唔放過嘅，即係作為一個生意人呢，佢係好有觸覺嘅。咁於是乎揾咗佢嚟呢之後呢，晏晝打俾我，就問呢喂，一陣間你同我起下嗰個底，開個節目，佢有啲苦主上咗嚟話俾佢呃過錢，咁你就你同佢即係同啲苦主定唔知點樣解釋下咁樣，即係臨時我唔識呢個人之餘，就叫我走去盤下佢咁樣。咁我當時天真爛爛啦，大班都幾俾機會我㗎喎，咁連呢啲即係俾個好嘅機會我去發揮下喎。咁因為當時我當然唔知殯儀章係咩人，又唔知佢聲名狼藉，又唔知佢直頭有苦主走埋上嚟添。咁於是乎呢我就做咗嗰節嘅一個特備節目呢，就係 挫啊，即係好似挫啊，殯儀章究竟你係咩來路啊咁樣。咁之後咧，係人都以為我引進啊殯儀章上去 D100 嘅。咁呢啲咪就係佢啲人冇青鬼到靈咯。即係你話兵痞咩？佢又唔係好兵痞，佢真係為咗嗰個效果係絕對好嘅。因為你揾個完全唔識嘅，唔使俾面，同埋甚至乎我未聽過個節目嘅，咁有新鮮感。我覺得呢啲係火花嚟嘅。咁最尾原來中咗伏嘅。咁當然我唔係好介意啦，呢啲伏乜鬼嘢啊？因為我又唔係做呢行。但我想講一樣係咩呢？我最覺得難堪呢，就係佢對一啲好資深嘅個個台都做過嘅 DJ。已經冇路走噶啦，新城又做過，港台、商台又做過，即係肉隨砧板上。而家唯一佢收咗呢啲人翻嚟，佢覺得益你啊，你仲邊度人請啫？即係佢態度往往都係咁嘅，成日開咪出口術，就令到嗰啲咧剩翻呢份工嘅人好難堪，要佢點就點。即係嗰啲人好，我覺得好凄涼啊！即係佢哋唔同我啊嘛，因為我同埋另外一齊走嗰啲咧。我唔做，即系我唔系主要收入系嚟自你个网台嘅，咁所以我哋咧好潇洒嘅，好自我嘅，或者好自负嘅，即系我随时走都得嘅，我唔系一定要睇你台戏嘅。咁当然佢亦都了解啦，所以你走咪算咯，系咪先？即系佢就系用呢啲出口术嚟整走你啫嘛。咁但系咧，有啲整极都唔走啦，佢就真系，我都间接都听过佢讲啲说话几咁难听啦，即系逼嗰啲人减薪啊。或者硬系插个人落你度啊，搵个类似嘅人引入嚟同你一齐做节目啊。喂，我谂相信即系听开 D100 嘅 fans 都见过唔少呢啲咁嘅情况，即系一个生意人就系咁咯。我唔明点解，即系我唔系唔明啊，即系我唔只不过系唔明点解嗰啲好似食滞咗嗰啲咁嘅听众咧，即系都中啊，即系包括我中国同学啦，好遗憾，即系会可以跟大佬跟到咁样嘅，即系兼夹。可以文革式咁样嚟批斗一啲佢嘅异己嘅，咁呢啲对香港嘅民主有冇好处嘅？即系行公义、好怜悯咁又点呢？咁系咪因为咁样而因为你嘅喜好，因为你嘅中唔中意，因为你嘅冇面而令到呢班人又敌对咗啦？即系呢个先系最现成、最真实嘅效果嚟噶嘛？即系唔该大家谂一谂呢，即系个伤害有几咁大咯？即系。不过中国人好得意嘅，即系毛泽东杀人无数，都有人话有政绩嘅，都对佢冇乜反感嘅。即系呢样嘢真系令到我大惑不解啦。作为人类咧，即系你对其他人类，你冇同理心嘅咩？死喺佢手上嗰啲人，你冇感觉嘅咩？啊，就系、是、真系有呢啲咁嘅人嘅。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即系我怀疑我真系唔系中国人嚟嘅，血都唔系可能。 威巡，冇啦，见到探长你都好冷静啊，冇咩失控喎。 都唔系噶，头先好滚噶个人已经，Jojo 唔知点解 Siri 唔肯读你。 何必有恩主心态呢？大陆玩无佢卖水卖食物嚟香港系益咗香港，大陆人嚟香港购物又系益咗香港，睇唔透，只要公平交易，不要讲边个益边个啦。市场点面对咁严重？你好似有少少代入咗罗贯中，冷静啲。我点会唔记得金英走完又整单咁嘢，俾咗100美金俾第二年后中意的模，L 晒，Hawkeye 好冷静啦，唔听电话都搞到咁，我系罗冠聪就觉得莫名其妙。 哦，大家仲系中意讲紧呢个话题，系咪有啲人新嚟咧？窝冤都啱啱嚟都冇几耐，咁头先我都讲咗好多啦。咁我嘅态度咧，即系嗱，你觉得我好似代入咗罗冠聪，咁但系我试下代入个大班啦。其实我代入咗噶啦，喂，大佬，你啲咁嘅死僆仔，唔系我俾个台你，根本上即系好难完全代入佢，因为嗱，我又代入喺啲僆仔度，就不停咁样角色。对调啊！喂，你有个台，你挨到我，或者你有人捐钱俾我，咁我梗系领埋啦。咁我周庭就算有个 YouTube channel 都好 Q 多人噶，即系听嘅人绝对多过 D100 噶。咁我又领埋咁解啫嘛，即系唔同嘅人、唔同嘅面口，就去吸引啲唔同嘅群众。咁即系作为一个小政客，我觉得非常之成功啦。即系我细个就唔识咁谂啦，当然咁。我係好欣賞呢一班細路仔嘅組織能力，同埋佢哋嘅對社會嗰個影響力，我係100% 咁樣認同嘅。 咁但係至於 D100 佢影響力，我亦都好認同嘅。但係佢只係影響到以前有聽過香港嘅商台嗰班都開始連麥嘅朋友，即係嗰班人咧，完全就諗唔到而家後生仔諗咩啦。當然，咁其實佢哋如果將啲時間，即係甚至乎將 D100 做節目嘅時間都經營埋 YouTube channel 咧，我覺得佢哋嘅成就會更加大咯。即係講真嘅呢、這個，即係唔係因為我中唔中意大班嘅問題，因為 YouTube 嘅潛力喺香港嚟講係發揮唔到嘅，因為香港人仲有好多人都中意睇，好中意睇TVB 啊，好中意聽 D100 啊咁樣，即係佢就完全第啲嘢好似唔知發生咗咩事咁嘅，咁所以我勸佢哋啲後生咧，真係你試下100% 投入喺 YouTube 嗰度更加多，因為 YouTube 本身嘅 user 咧。就唔系净系闹黄丝啊，唔系净系一啲支持你嘅人嘅。咁如果你能够影响到唔支持你嘅人变成好谅解你嘅话咧，即系你嘅成就必定更加大咯。即系唔好喺一个安全网嗰度继续喺度打飞机咯，互相。咁当然要 check 呢、这个存在感同埋 check 呢个被支持或者被爱戴感都好重要嘅。呢、这个系好多人都唔能够。放棄到呢樣嘢嘅，我眼見咁，同埋尤其是見到社運嘅情況之後咧，之下咧，我見到有好多上咗年紀嘅人咧，即係發覺自己個仔就太過忤逆、太過不孝咧，咁啊將嗰個感情投射咗喺一啲社運嘅年青人嗰度咧，我見到都得人驚嘅，即係我都講過不下10次啊，即係我都俾我講中咗啦，終於都即係講中咗一部分啦，即係我唔想成日認叻話自己山神仙咁啦，即係我真係確實係講過咧。嗰班人係咁追星嘅，哇！今日羅冠聰，即係黃之峰追住，哇！真係 perfect 嘅完美嘅細路仔啊，咁有咁叻仔，又上 Time Magazine，喂！俾人煽一煽動，竟然變咗坐多幾年啦，仆街咁樣，喂！大佬，即係我真係講中晒嘅喎，即係咩行差踏錯，甚至乎我唔覺得呢啲行差踏錯都已經有咁嘅收場咯。嗱，假如嗱有另一個非常陰謀論，你當而家聽緊。MJ13 啦，或者聽緊Gary Kwan 啦，嗰個無奇不有啦，會唔會造成呢、這個學問唔係造成呢個眾志好失去支持嘅 agenda 裏面，其中一點就係透過大班去令到佢哋失勢咧，即係大班佢可能佢個 proposal 裏面就覺得我好大影響力㗎，我講佢兩嘢。佢哋真係周身唔得掂啊！咁樣你知一啲好有錢嘅金主都好想做呢樣嘢噶嘛？周街追擊佢，不停咁抹黑佢，話佢河童，又話佢裏通美國，又話佢呢個咩啊走狗，又話賣國賊咁樣呢啲漢奸咁樣呢啲，即係嗰班人佢點鬧咧都動搖唔到。一般追隨學文思潮或者追隨眾志嘅人嘅，咁但係往往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哇！噔一聲，突然間起碼都有嗰度成千人啦，都突然間轉晒態，憎咗佢，值幾多錢先？如果喺嗰啲人眼中，嗱，我梗係唔希望咁，呢個係真事啦。嗱，講明啊，啱啱入嚟嗰啲就唔好上綱上線，唔好。即係攞我嗰句説話嚟話我知道件事啊，我完全唔知嘅。即係只不過咧。即係作為一個有思考嘅人咧，你一定要前前後後諗下有可能發生嘅事，之後你再諗下你信唔信啊？大班會咁做，我唔信嘅，老實講，即係我唔信係會咁做嘅。但係呢、這個演練咧，係可以話到俾某啲揸住錢嘅人睇，我有咁嘅能力，咁啊已經係一個人能夠致富到嘅之道嚟嘅咯。即係我能夠示範到俾你睇，即係嗰啲軍演咧。即係，如果你有睇《Iron Man》第一集咧，Tony Stark 佢唔係叫 Tony Stark，佢個套戲裡面叫咩啊？唔知咩 Stark，佢走去中東嗰度試啲飛彈，飛出嚟，哇！周圍飛嘅射晒啲 target 嘅，佢淨係梳料咧，已經做咗好多軍火生意啊！咁今次呢個動作會唔會梳料咧？咁我覺得放長雙眼咯，我覺得我講嗰啲嘢係純粹係幻想，但係你覺得係咪真係冇可能發生先？而發生過，你又知唔知咧？請問，咁我就唔知咯，梗係知我都唔話俾你聽啦。咁所以咧，即係當你越了解一啲 别人嘅谂法呢，即系当然，首先你要好冷静。嗱，梗系唔系何志刚推理啦？何志刚推理嗰啲就简单好多嘅，大佬咩都系鬼嘅。但我讲紧呢个推理呢，对于一啲咁样搵惯钱嘅人呢，呢个系理所当然嘅。如果唔系，你好多嘢解释唔到，系咪？即系嗰啲唔系人就鬼咁嘅推理啊，梗系低层次啦。咁但系越低层次越多人听，因为何志刚都多人听过我嘅。咁你咪可想而知，即系讲嗰啲好 juicy 嘅，讲到好尽嘅，系有几即系几中意听。即系越多人中意听呢啲咧，你又觉得个社会就大捻镬啦。即系啲人原来咁简单就信咗咁样。咁我唔系叫你信啊嘛，我只不过叫你一齐推理下、推敲下，有好多事嘅可能性。你当佢傻嘅咩？即系你哋觉得嗰啲僆仔，即系一定有理由先至唔打俾你，或者嬲捻咗，或者各样。点解即系唔从呢个入手谂下人哋嘅理由先得噶？即系单方面系咁闹，我觉得而家香港嘅网即系听网台嘅人呢，就系好受呢一套啊！即系你单方面咁样闹呢，你讲到言之有理、言之凿凿呢，咁大家一齐闹好开心啊！即系大家都系靠屌鸠啲弱势啊，或者即系为民除害啊，咁样就好开心噶啦！即系如果继续系咁样嘅话呢，即系我都要申请移民啊！即系我。好难再忍受到，即系其他人喺同一个社会里面，即系都系做埋同一样嘢，仲系睇你睇住佢，即系成日件件事都系，因为而家所有发生呢啲事嘅始末呢，嗰个周期性系好短嘅，咁短到系呢，你仲有记忆，你之前批评过，之后发生咗，即系你成个 timeline 睇到晒嘅时候呢，即系好似游戏人间300年咁样，即系我就未化啦，当然，咁但系样嘢你都好似估到咁嘅时候呢。又或者即系我呢啲懒系懒叻咁样估嘢呢，即系我唔同老萧咁权威啦。当然，即系我都讲到明系估嘅，即系我冇消息嘅。咁但系即系当你又次次都估中嘅时候呢，你真系好冇瘾嘅，即系你好 depress 嘅你个人。因为唉，即系我唔想睇死嗰啲人，但系偏偏又系咁样发生咗。咁你亦都见到黄毓民关于何志刚同佢嗰啲咁嘅唔系人就鬼。咁啊，二元分化，咁啊，梗系容易消化啦。咁我讲啲嘢咧，好多人都唔知我讲乜嘅，即系唔知唔紧要啊。但系希望你唔知你都嘥少时间谂下，究竟我系咪傻嘅先？我讲啲嘢，即系我讲嗰啲嘢推理系真系有佢嘅理由或者有个可能性噶嘛。即系我做人做咁多年，我咁中意观察一啲人嘅性格、一啲人嘅谂法，咁点都有一啲理由嘅。咁希望大家一齐。谂多啲啦，即系唔好哇！听人讲到好精彩嗰啲，即系我唔能够唔排除有啲人讲嘢系非常之有魅力。就算佢错咧，你都就专登去信佢嘅，因为佢令到你好爽，即系同食白粉同埋食糖一样。即系当嗰种好爽嘅经验降临喺你个精神上，咁嗰个经验咧，你好想不停咁发生嘅。即系打飞机都系咁啫嘛，一样啊！即系人点解会生仔啫？原因就系你试过好爽，人未有呢个诱因就去生仔咯，即系人类就系咁样演进嘅。咁但系亦都，如果你信神嘅话，神亦都赐俾我哋智慧去分辨一啲嘢，系咪俾你眼前嘅人，俾你嘅 experience 好好，你要重复走去做错先。咁呢个真系值得大家要谂下咯，我觉得。 White Chung 咪系 Tony 哦， Stark 冇讲 咯， 错。 哈哈，Eric 啊，我记得你同周老板金英拍嗰条放咗喺 Facebook 红 book 嘅极度愤怒片，就系同殡仪将件事有关。当时唔明，今日讲起就知道来龙去脉。 啊，你真系好记性喎、哦！即系有时咧，我做呢啲9/24咧，有个好大嘅 benefit 咧，就系有好多我已经唔记得咗嘅嘢咧，即系大家好似帮我催眠一样咧。即系催眠就靠自己记啊，但系呢个情况呢，就系好多时啲听众自己讲翻出嚟呢，我先记得有件咁嘅事，咁可能会有错嘅，但系大朗又唔会错嘅，即系原来极度愤怒嗰条片就系嗰个期间，都系多谢你提醒啊。喂，仲有呢，我想讲下，因为我上两个礼拜真系超忙，咁所以呢，我就冇处理啊。有位听众 send 俾我嗰啲9/24嘅 嘅听众精选啊，即系网友精选啊。咁我又想知啦，究竟呢度有冇人呢系会睇翻网友精选嘅呢？因为我觉得即系我又不停咁要多谢佢啦，即系佢哋无私咁样嘥咗自己啲时间，就走去将我嘅9/24嘅片段剪翻出嚟，就再加埋个题，就令到刺激大家有兴趣睇。因为我成为小众中嘅小众呢，就唔系浪得虚名嘅。原因就系呢，你只要个标题呢，我成日都讲唔到个核心。咁我因为我即系唯有即系可能冇咁嘅才能去令到我好做一个传统节目咁样。譬如我今次叫做没有呢嗱，唔系没有。呢唔系没有咩那有那，死咯！我自己都唔知有乜添。哎呀，多咗个呢字啊！没有遮，没有遮，那有那，我多咗个呢字。因为原本咧谂住口语化咧，没有呢、这个，那有嗰个嘅。咁所以令到大家好混淆啊！没有遮，那有那。咁咧就系、是、想讲紧咧，即系有好多人去到一啲。遇到啲反骨事情嘅时候咧，唔系有我，有得有你咁样，即系通常啲老豆教仔咧，唔系有我，即系 produce 咗啲嘢出嚟会有你出现咁样，即系大家一个唔对等嘅设定嗰度，你而讲出呢啲说话咧，我觉得系过时咯，真系，因为你嗰个网台系 based on internet。咁你覺得人哋又唔會用一個 internet 去宣傳自己咩？咁所以即係呢個又唔講翻轉頭啦。咁所以呢，我覺得呢件事呢，就係、是、我睇法就係咁咯，即係覺得嗰啲傳統嘅人遇上一啲好唔傳統嘅事物或者倫理關係或者即係代溝得太嚴重啦，做個孫都嫌細嘅時候呢。即係互相好難去再有嗰種肝膽相照嘅關係。事實上，因為我都見識唔少嘅，因為我都有啲朋友後生嘅，即係我絕對唔會怪佢哋嘅，因為佢嘅經驗同你啊真係好唔同啊嘛。即係可能你冇余真就冇鄭經翰咁樣，咁但係你又同余真鬧交咁樣，咁你咁樣講通唔通啫？係咪先？咁你冇理由你調轉又唔得噶嘛？即係你因為你覺得你益緊佢啲廣告啊嘛，哇冇鄭經翰商台邊度賺咁多錢啊？咁樣，咁但係佢又唔識得咁樣諗嘅咧，唔知點解，好奇怪。仲有餘真仲後生過佢添。哦，冇聽精選，只有睇 full version 啊。咁我想問多幾位朋友啊，有冇人有睇幫襯嗰啲網友精選啊？因為我見到嗰個 figure 咧都好曳嘅，即係可能有啲兩位數啊，咁即係我覺得辛苦咗佢哋咯。但對我嚟講咧，我一個好自私嘅諗法咧，對我係絕對我覺得好正啊！佢幫我 archive 咗嗰啲話題咧，因為我有時我講嘢都好唔 organize 嘅關係咧，我講過啲咩冇講過啲咩，我完全唔記得嘅。咁但係靠佢哋咁樣嚟幫 archive 咗，仲改埋名咧。即係好過寫日記啊！即係咁樣講係咪好衰？即係叫人哋幫我寫日記，即係那有夠班啦、啊。咁但係佢哋嘅付出，即係 anyway 都多謝。我亦都希望大家嘥多啲時間，即係或者有啲想聽 archive，又想聽下好耐冇嚟嗰啲咧，尤其是有啲聽開網台嘅朋友咧，網台 app 嘅朋友，即係 Car Square 同埋香港網台嘅朋友咧，都得閒翻嚟幫襯下。我 post 出嚟嗰啲。網友精選啦，就喺 Detective Archive 嗰度嗰個 channel 嘅。咁如果你唔知喺邊咧，就好簡單嘅。你喺 YouTube 嗰度打 Detective Archive，咁咧就可以揾到個 channel 噶啦。咁耐不時咧，我都嘔翻條 link 出嚟，希望大家睇翻嘅。咁我覺得呢個一個對我嚟講一個好好嘅心意啦，即係非常之即係 bonus 啊，簡直對我嚟講即係。唔係淨係 sponsor 我先開心嘅，即係有人咁樣對我咧，我真係非常之幸福嘅，覺得簡直係。 留人生咁精彩，大家交台费啦！ 哦，多謝你嘅呼籲啊，人生精彩就唔講得嘅，即係講精彩，你梗係聽 Barry 啦。 唔使消化噶嘛嗰啲。 听众精选我只听冇睇，但系你唔只要听翻 archive， 直头要 share 啦。里面仲有好多人以为冰皮系好人 ，Green Blonde 冇听精选，只有睇 full version 同 Blind Seven 有冇谂过嗰班红豆冰系乜嘢人？咦，班人志在搞分化。最早冇睇精选 ，Watch Troy 探长，你好， Hello? 留人生多谢探长用时间分享。 哦，唔好客气。咁做到几多咪多咯，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又唔会好似，即系根本自己个能量系唔及得中资同埋 D 一百，即系其实我咩都唔系，即系我只不过一个素人咁同人哋讲下政治啊，讲下民生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唔同能力嘅人咧，都应该喺你唔同能力里面发挥下你自己要争取嘅嘢咯，即系争取公义。好怜悯咁样，即系唔系一个口号嚟嘅，即系我觉得佢哋已经做得好好，做得好多添啊！即系佢哋因为用佢嘅能力而改变到个社会，即系我好欣赏嘅喺呢方面。咁但系，我觉得当人嗰个初衷唔单纯嘅时候咧，有好多私即系自己嘅谂法，有好多私欲嘅时候咧，就会利用咗大家嘅信任。而令到件事更加和更加差，咁似乎我见到呢几年都系呢啲咁嘅 case 咯，即系原本你有好有能力走去改变到社会，好有能力咁样改变到大家对追求民主嗰个努力，或者去帮助其他人去追求民主，咁但系你因为为咗啲私心，为咗啲利益，而将一个咁单纯嘅理想咧就。已经改变咗一件事，对有啲好脆弱嘅人嚟讲咧，系好罩忌嘅。即系我见唔少人因为佢跟错大佬，或者佢好信一啲人，突然间嗰啲人变成魔鬼咁样一般，或者突然间唔俾面唔打电话去，就突然间180度，以后都唔捐钱，以后都唔即系都唔投票添。我见到有一个，即系咁嘅时候，你嘅破坏力可能真系分分钟大过你嘅贡献嘅。咁我覺得我希望嗰啲人真係自己諗清楚啦。咁當然我希望嗰個人佢就梗係諗得好清楚啦。即係你估佢唔知個效果係咁嘅咩？咁我只不過呢想勸下一啲原本係好單純，希望個社會好啲，希望自己下一代過咗一啲有尊嚴同埋公義嘅社會嗰班人啊。我覺得最無辜就係嗰班人啊。頭先有人話，即係簡冷強話個台係無辜嘅咁樣，我就唔認同個台係無辜。我認同聽節目嗰啲人先係無辜嘅。即系话就话无辜，你咁样俾人摆布，而你自己唔走去反思，你唔走去用自己嘅智慧走去分辨一啲是非嘅话，我觉得你都难辞其咎喎，真系。即系正所谓人蠢就如灯灭。咁但系我呢啲咁嘅苦口婆心嘅咧，就俾人哋话，即系你见到啦，即系当面嚟挑机，仲系。一味自己講又唔聽我講，我叫佢解釋佢又唔解釋就走咗，即係嗰啲台咪訓練到呢啲人出嚟咯，即係好簡單啫嘛。嗱，你仲聽緊你，我歡迎你再嚟挑機啊！你解釋翻100% 俾我聽啦，唔該。即係我唔會覺得嘥時間嘅，即係只不過覺得我講咩你都唔明咁解啫。加冷強同你講。 我听 full version， 未靓系，我都到期交半年费，留人生感恩未？互联网友精选也对偶然听网台一族好嘅宣传作用。 哦，咁都好嘅，真系，即系，所以，但系我因为呢两个礼拜咧，我要处理嗰啲精选咧，我希望同嗰、那个平时嗰个 full version 有少少分辨嘅起见咧。咁因為我成日都係坐喺度，成日都係咁嘅 background， 咁我又唔係好多件衫換，咁個樣又唔係百變，咁好容易呢就會嗰啲 archive 呢就混淆咗嗰啲 full version， 咁於是乎呢每次呢我都要喺嗰個 thumbnail 嗰度要整一個主題，因為出返個標題同埋遮住嗰個畫面呢嘅關係，雖然唔係好多 workload， 但係我都係唔得閒做呢樣嘢， 咁所以就好抱歉地咧，嗰位聽眾幫我整多兩次嘅 archive，我都唔得閒 upload 翻，咁啊希望，不過加上我又好啲工作好繁忙，因為都唔知好耐冇試過，好似今個月咁咧，公司事都爆晒表，咁好彩咧，即係有啲嘢值得感恩嘅咧，就係我嘅體魄好似回咗春10年咁，即係完全喺體力上咧，完全 handle 到。家事同埋公事嘅，咁请大家放心啦呢样，因为我见到好多朋友见到我嗰阵时啲精神又唔好，好似好攰，好眼瞓咁样，但我而家调翻转有啲 hyper 添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即系唔使咁担心啦，即系有时即系虽然就算我有病咁都影响唔到啲咩嘅，即系我有病我都照讲噶嘛，把口未死噶嘛，咁但系咧拥有一个好嘅体魄咧都好紧要嘅。咁希望大家都好似我一樣，即係注意啲身體啦。因為尤其是呢個月，即係長期都喺醫院嗰度出入咧，即係我就好慨嘆啊！即係覺得人有幾長命都唔係好重要，我覺得人最緊要就係當你有命嘅時候，嗰個 quality 會好啲咯。即係唔好成日病啦，或者精神好啦，或者能夠俾到你一個好冷靜嘅思考啦。我覺得呢啲先至係最重要咯。即係你有幾多錢？當然，而家有錢我冇錢啦。但係當你賺到錢而失去咗一個冷靜嘅思考，同埋有時間去觀察身邊嘅嘢，或者幫其他人，或者關心社會，呢啲都係同你嘅身體個體魄好有關嘅。咁我希望大家又留意下呢啲嘢啦，咁樣咯。講呢啲都啱啱係女人嚟嘅，唔使我講，大家都識㗎啦。 韦信王好耐冇听过探长讲人蠢如灯谜，平话错耳，好似有啲之类换留人生人死如灯谜呢句真景，平话错又冇事。 哦，其實人蠢如燈滅咧，我都係抄襲黃毓民嘅啫。即係人死如燈滅，就由細聽到大嘅。咁我當我第一次聽黃毓民講人蠢如燈滅咧，我覺得真係好好笑同埋好好用。咁你好少聽我講，梗係啦，因為我唔係成日都覺得啲人好蠢嘅。即係我覺得啲人係選擇佢好蠢嘅啫，因為人嘅智慧咧係有區別有差別，但係個距離並唔會話遠得好交關咯。即係好多時嗰啲好蠢嘅人咧，都係自己揀咁蠢嘅啫。因為你做一個蠢人，可能生活得開心啲噶嘛。咁因為你有啲人扮懵咁樣，唔好追究個真相，又會開心啲噶嘛。咁所以我唔係立亂咁樣講嘅，咁解咯。喂，咁時間差唔多啦，係嘛？12點啦。咁我本來有第二個話題講嘅，係上次咧要找一找數先。上次好似話講兒歌噶嘛，咁如果而家無端端將成件事 twist 咗去兒歌度咧，就好奇怪嘅喎，係咪先？今日因為完全大家都冇聽講兒歌呢個 topic 嘅準備啩，我諗係咪？哦，咁今日咧都唔係話特別多人，140人到。咁我諗住咧，頭先反應咁好咧，今日會過200人添。咁啊，可能真係諗多咗啦。咁咧，仲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鄧某識咧就幫我，即係嘥咗好多時間去幫我搞咗關於網台 App 嘅嘢。咁咧早期咧我都幾抗拒網台 App 嘅，原因就係、是、即係未必係抗拒嘅，即係覺得可有可無嘅。原因就係會影響咗你嘅 hit rate 嘅、哦。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咧，我都豁出去啦。唉，我以前日日都睇有幾多人睇嘅，但係而家都唔記得咗睇嘅。咁但係，既然有網台 App 嘅隨緣啦，真係聽到就聽，聽唔到就聽唔到啦。咁但係覺得好奇怪咧，因為我都仲係有習慣咧 mon 住我 Facebook 嗰個 page 嘅。咁咧，但係好奇怪，唔知點解近呢幾個月咧，嗰、那個即係quit 咗，即係 unfollow 嗰個情況好嚴重。咁我就唔係我冇咩感覺㗎啦已經，但我就真係唔知點解啊，即係唔知點解會咁多人會 unfollow 咗。咁我有個原因，即係嗱，而家係高潮嚟嘅，一個禮拜有16個人 unfollow 嘅，咁我就係、是、我嘅如意算盤又已經打爛咗啦。咁我曾經咧早排啱啱當我剪一啲gadgets 嘅片嘅時候咧，即係試鏡頭啊、試收音啊嗰啲嘢嘅時候，突然間有好多人 like 咗嘅，因為覺得啊，你拍啲片都幾有用嘅喎。咁但係我呢2個禮拜停咗冇拍到咧，兼夾。去再睇翻，我淨係成日講埋啲政治啊，自己唔想關心嘅嘢咧，咁我突然間又unfollow 嘅潮咯。咁但係 day one 咧，我個如意算盤咧 就系希望咧引呢啲人入嚟，就令到佢唔觉意咁听到一啲我对社会嘅控诉啊，或者俾佢更加知道个主流社会发生咗啲咩问题啊，甚至乎政权呃咗我哋几多嘢啊，咁谂住借呢个机会引佢嚟嘅，咁好可惜系失败咗咯。即系我唔知呢度有冇人咧，系因为睇我嗰啲 gadgets 嘅片而入咗嚟睇九吹廿四，如果有真系好开心，今晚一定瞓得好好咯。咁我俾大家，如果有听我咁样呼吁咧，希望你表下态，话俾我听，究竟你系咪因为听我开箱文而走入嚟，即系近来 YouTube 先至嚟，而唔知道我做嘅其他网台嘅？请问有冇呢啲人存在咧？咁有，我希望你举一举手 say 个 hi 咧，即系我意思再扩阔啲啦。有冇人系我冇喺 forum 之后，即系完全唔知我做过网台嘅听众？喺呢度 online 緊咧，如果有，請你舉一舉手，俾我知道，咁我就即係其實純粹係 marketing research，睇下我成日自己喺度幻想嗰啲如意算盤究竟實唔實現到啦。咁我估一個都冇嘅，咁啊，即管俾少時間大家去表下態，咁我讀下你哋啲留言先。哦，都冇留言喎，得留言生啫喎。 留人生十几年前，我都经历过丧父。前妻话我个样好皮，我问佢似唔似死老豆？ 咁点呢？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我近来思想嘅一个 topic 嚟嘅。咁我觉得经历生死嗰个过程啊，固然痛苦啦。咁但系喺一啲就嚟过身嘅长者或者朋友面前，你估佢中意见到你好似陈真扑去佢师傅嘅坟墓嗰一幕咁啊？抑或想佢喺你面前，继续讲下啲旧事啊，即系好似朋友倾下偈，开心心。哇，细个嘅时候咁，即系究竟嗰个死者觉得边样嘢会舒服啲咧？咁样，咁我觉得即系我当然有个自己嘅谂法啦，我有亦都有个判断啦。咁但系我想听下大家，即系个取态会系点样咯？ Jackmusic MB 鄧模式使用香港網台嘅下載節目要比 D 耐性，個日要30秒後先表示下載中，並不是個日有問題。DCM from Canada and didn't know you before. I find you from Facebook link somehow few months ago. 哇，真係開心啊！即係有個 desk 你好啊，終於見到啲人咧，就因為我即係見到啲人唔係因為聽網台而走過嚟聽。咁點解開心呢？因為即係可能你一啲話題唔係中意聽開嗰啲嘢走嚟聽，而突然間知道另外一啲嘢咁樣，呢個就最終嘅目的嚟嘅。 Dizzy, I never heard your podcast before. 哦，OK，咁啊好啦，起碼都係一個係咪？因為嗱，其實我今日問大家嗰個 topic 咧，即係喺個 Facebook page 嗰度咧。我都有咁嘅意味嘅，即系问人仲有冇人觉得冇啲嘢白就冇探长，即系我唔系话想同佢搞关系，我纯粹系咧系吸引嗰啲以前听 D 一百嘅人嚟想我讲下 D 一百啫，咁啊成功地吸到一个邓武式，唔系吸到一个芥兰强嚟，咁啊亦都成功咁样即系喺佢面前咁带咗啲信息，咁可能佢会都背脊噶咯，咁我即系最想做呢样嘢啫，因为睇北斗之拳咧。里面其中有一个对白我好记得嘅，即系佢系咁打完嗰条友之后咧，咁嗰条友冇事喎，咁跟住拧转面咧，佢侧边个问佢：，咦，你一出拳，佢唔系会死嘅咩？冇啊，佢翻到去嘅巢穴，佢系会爆血而死嘅。呢个亦都系我想讲俾佢哋，即系佢对家嘅一个信息嚟嘅，即系话佢打完佢之后咧，佢等一日之后先死嘅。咁啊，当佢翻去督背脊话发现北斗之拳嗰条友嘅时候咧，咁。對方就知道佢出現過啦，咁樣，即係我都係無非都係想做呢個效果嘅，唔知成唔成功呢？唔係聊交打。 搵信王转场啦 ，FBD policy 越来越得之所为。Alan Trump 关心政治与否，系越隔后都分得清清楚楚，唔想知，但唔知系永远唔会突然关心。Ray Lee 开箱文每次都有睇 ，F 报 搞住都有负累。Alan Trump，MFB 亦越来越诡异，留人生又聊交打。 你话我聊交打定系咩先？其实唔系，即系只不过。因为这个 topic 呢，其实你说我自大或者怎么都好啦，即是我不希望那班人呢得一个想法咯。那个想法就是只是听大班一面支持，咁样而不停咁样去放大佢嘅唔开心，而去令到佢要打击嘅人更加踩到落地。嗱，这个咪就是文革最基本嗰個原理就係咁咯，即係有個領袖，佢講出一啲嘢唔使講到明嘅，你就估啦。咁你為咗討好佢咧，你又做出一啲好殘酷、打擊自己嘅一啲行為，即係例如喺人哋 Facebook 嗰度留言啦，或者不停咁樣放大佢因為電話都唔打過嚟嘅嘢啦，咁樣。即係其實某程度我都可能做緊呢樣嘢，即係只不過。我是對住一個相對極權的，我不是，即是我不是在這裡對付弱勢，那 我覺得我已經很舒服的了。所以那些人如果因為這樣入了來聽9724的話，我就要將這個訊息帶回給他聽，希望你們試下想東西立體一點，就不要他說什麼你又跟著要 follow 他的想法，甚至乎討好他做出一些紅衛兵文革的行為，就是這麼簡單啫。 威春，威佢哈哈哈哈，探长好嘢喎，睇过《北斗之拳》。 咁老啊嘛。 沙林翁，你已经死咗啦。 系啊，冇错，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即系觉得最恐怖嘅咧，就系有啲行尸走肉、不由分说咁样跟着一个好大佬咪好咯。即系中国人就系咁噶啦。我记得我睇《末代皇帝溥仪》嗰出戏咧，有一幕咧，我系好震惊嘅。因为可能我真的不太了解古代的中国，可能我有个 bias， 即是我对清朝同埋对辛亥革命我本身已经有一个定位。咁嗰一场呢，我好震惊，就係震惊13亿人啦，简直係。就係呢，当皇帝驾崩嘅时候呢，嗰啲人呢跑出街度嗌救命㗎，哎呀死啦，冇咗皇帝点算呀，咁样哇。即係觉得哇，咁得意嘅呢啲人，咁奇怪嘅。即係做狗做到你咁嘅，點解好似咁？但係即係當我越大個，即係個人越大，越接觸得到一啲人性嘅時候咧，我覺得其實普遍一啲親建制嘅，或者就算唔親建制啊，即係親啲一百嗰啲義無反顧嗰啲人咧，都係有著同一個 DNA 嘅。當然親黃宗文都係啦，即係一講一講曬要，即係所以咧，你有時。你見到我啲聽眾咧，當我俾人恰嘅時候咧，佢哋係唔敢出聲嘅，因為佢都諗緊究竟係咪我出事咧，即係冇人，即係我覺得我其實我想係咁樣嘅，因為每件事發生咗都係冇一個絕對嘅黑白同埋一個是非嘅，咁點解唔由得件事即係放長啲，大家再分析一下，即係呢啲，我覺得今時今日嘅所謂智人咧，係應該有呢個基本嘅條件添啊。即係就並唔係咧，即係義無反顧咁樣撲出嚟擋兩粒子彈咁樣，或者我當時打緊劫啦，係咪先？即係我覺得起碼係咁樣咯。 Ray Lee 你嘅開箱文真係幾有參考價值，而且真心拍得幾靚，我都有介紹俾朋友及同事睇。留人生見人蝦細路，好在都有你。留人生企出來講下嘢。 哦，好唔好彩有我都影响唔太大嘅，即係我想，即係我觉得仲喺度呢百几个呢，即係真係专登嚟听9724呢，即係都係已经识得諗嘢，即係都係一个水平係分析到一啲即係好基本嘅独立思考啦所谓。咁但係我今日最主要呢，即係除咗招呼你百几个人之后呢，都諗住仲真係引返嗰啲 D100 嗰班舊嘅聽眾過嚟嘅，因為佢哋已經退棄咗好耐㗎啦，即係冇聽，即係完全係當時 欺凌過我添嘅，仲有啲。咁阿戒冷强都算好嘅，佢冇乜点欺凌过我嘅，佢只不过系唔认同我讲嘅嘢啫。咁所以佢仲会喺度出句声咯。咁但系如果有嗰啲 D100 嗰啲好劲嗰啲人嚟到，希望你真系出句声，困下都好。 Harry Lee 以前遇上有班扮瞓嘅人，而家 D100 有班扮醒嘅人。搵信王系佢，我哋唔认同你都会反驳你啦。 冇错 小明坐火车系嚟。 Hello，小明而家先嚟啊。咁咧，同埋我睇翻其中一个 link 咧，就系李慧玲同埋陈建文一齐做嗰个节目。咁咧，我觉得陈建文咧，佢真系好有风范啊！即系你坐喺嗰个地方咧，全部人一面倒喺度话条细路仔有呢有嗰嘅时候咧，佢不亢不卑咁样讲出一啲好正路嘅一个思想，即系好正路嘅一个回应啊！即系对阿罗冠聪点解唔打马翻嚟啊咁成，咁我即系我觉得佢几好，即系当然如果当你有立场嘅时候，屌废嘅呢条四眼茄，乜捻都唔敢讲，都唔揦埋一份嘅咁样，即系喺呢一啲文革色彩嘅一个群众里面咧，你唔闹都有罪嘅，话你知。即系我相信好多人都觉得呢个陈建文咧，屌你唔拉系路嘅咁搞，你帮住晒咁样。即系因为我都曾经喺呢啲圈子里面打滚过咧，我都系经常都系俾人排斥嗰个嚟嘅。咁我好了解嘅，所以大家借呢个机会咧，应该睇清楚咧，即系究竟你系加入紧白莲教啊，亦或加入紧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嘅网台里面咯。咁当然，虽然我咁样讲夸张一啲，咁但系，即系总括而言，即系我觉得有 D100 嘅冇过 D100 啦，冇咗就真系连嗰班废佬都转埋态、转埋会去帮紧出声噶啦，真系，因为周融同埋大班根本上系同一种人嚟嘅，咁大家都系好愿意俾阿狐仙蹂躏过啦，即系同一个机构里面，咁即系大家都。有斤有两嘅，大家都斤两都好接近嘅，咁所以咧，嗰班咁嘅老嘢咧，一旦冇咗 D100 就过咗对面嘅，即系为咗大局起见，一个主观愿望，我都希望 D100 继续能够生存，继续能够赚多啲钱，就继续搞落去，大班就继续唔退休，咁啊继续有啲人 follow 佢，喺成个大局嚟讲都有过冇嘅，但系至于今日佢做嗰件事，令我好失望啦，当然。即系为咗佢自己嘅有冇面，或者佢嘅收入多唔多人捐钱，就牺牲咗一啲对社会咁有贡献嘅后生仔，兼夹啊！即系你就咁听，好似我净系企喺罗冠聪嗰边咁啊！但系其实香港将来系呢班人去处理噶嘛？呢啲嘢，我哋呢啲老一代嘅，超过50岁嘅，其实你嘅影响力应该慢慢退下，唔应该用翻你嘅价值观。去为嗰啲后生仔而度身订造，佢哋将会嘅前途系点样咯？其实佢哋自己嘅事嚟嘅，呢啲已经系，即系觉得唔应该指指点点咯。你有翻咁上下路嘅话，佢哋唔会唔识做啊呢啲嘢。 艾叶先话唔同步 冇 嘅， 办法噶。 由人生 Hello 小明坐火车你好，富山矿陈建文高风亮节，小明坐火车快留人生 Y 唱四眼嗲你个朵落喎，哈哈 BBQQHKD 100太多过去式的旅行砖，自以为是，搵信王如果好低层次咁谂，系有坐监危机嘅人先识有同理心。Wall June 有 related 嘅 Lost Emperor 版本龙一拖住最后一 track thread God Dance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最早陈建文又唔使从政，冇利益考虑，咪够胆讲。 War Yuna 嗰只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咧，就并唔系坂本龙一嘅作品嚟嘅，系喺 soundtrack 里面有位四眼嘅瘦蜢蜢嘅乐师去重新录过嘅啫。咁嗰只碟好骑呢嘅，咁攞奖咧就有两条友攞奖，一条友就系坂本龙一，一条就系嗰个四眼嗰个音乐家啦，所谓。咁但系咧，其实即系其实我觉得 版本龙一嗰种大爱咧，即系包容咗大家同即系平起平坐地咧，就揾咗嗰个 musician 一齐再领奖啦，我觉得系非常之有风度咯。因为其实嗰个佢系即系 clone 翻一啲当时文革兴嘅歌，再组织一个 manager 咁形式走去做翻嗰个气氛出嚟嘅啫。咁但系真系创作咧，都系版本龙一做嘅啲音乐，咁甚至乎有啲中乐部分咧，佢都系揾一啲 musician 嘅领班咧，就走去帮佢安排，所有 arrangement 咧都系版本龙一嘅，咁所以佢绝对作唔出呢啲造反无罪，唔系革命无罪造反你嘅歌嘅，咁我嗰个碟我都抡到爆咗啊，所以可以分享下交流下，咁但系咧，至于咧，我真系想搞一个音乐节目呢个愿望咧，亦都系暂时达成唔到。因为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因为试咗 Mac 机系用唔到嗰个 Soundcast 嗰个 app 嘅，咁啊亦都系呼吁他有冇啲高人咧能够帮到手咧，喺 Mac 机上面可以直接 stream 一条 audio 去某一个 server 度，而个 server 咧就可以再俾一条 link 大家 live 听得到，又好似而家咁样可以留得到言嘅一个平台，咁我就好开心啦。咁可能呢樣嘢實在嗰個需求太少啦，咁啊真係搵雲都冇呢個 solution 喎。咁我最近搵咗一個叫做 MIXLR 啊，即係 Mixlr 嘅一個 app， 係手機嘅。咁佢呢 claim 自己呢就做到呢樣嘢嘅。但係呢我睇極都睇唔明，我唔知點樣做到啊真係。但係睇人哋啲網台，睇人哋嗰啲 radio 呢，我就聽到喎。但自己點樣整呢，我上 YouTube 完全都學唔到，睇下冇人幫到手啦。 留人生小明坐火车今晚咁夜，留人生火车晚点。That you don't look over 50 year old. Wall June, the wiki, see Ryuchi, Zach, Kamato, and David Byrne. 哦，系啊，冇错啊，就唔系嗰个大佬咯，有个大佬上台颁奖，好似 David Byrne 都冇上台领奖嘅，唔知点解当时嗰阵时攞奥斯卡好巴闭啊。咁我比较呢只碟啊，正令我最 high 咧嗰只咧。就是 Ring 嗰只歌，即系我觉得哇好正，全部 strings 系咯。咁啊，我见到都冇乜人复我，话系即系得一位叫做 Des 嘅朋友咧，就从来都冇听过网台嘅。咁甚至乎连啊 Warren 呢啲咁年轻嘅咧，都竟然有听 DBC 啊，令到真系病冇咁安慰啊！呢、這个真系喂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即系我都仲有嘢要做啊。因为呢个月真系接到好多一啲好水湿湿嘅生意啊，根本都唔做咩系咪先？要嘥好多时间，但系唔系好多钱嘅，但系好过冇啊嘛，系咪先？好过坐喺度。咁我都年纪都唔细啦，咁所以咧，我都希望能够储翻啲钱移民都好啊，大佬香港真系唔掂啊！即系我唔系鼓励大家移民，但系我都考虑紧一个好无奈嘅决定啊，将会因为。共产党越来越强盛的时候呢，就代表了香港人越来越没有尊严啦，将会。即是这个不是必然的，但是自然的。因为你唔通你幻想共产党突然间很文明咩，咁狗狗俾你吃屎，一隻蝎子狗俾你去叮人，蚊狗俾你吸血咁样一样。咁所以好无奈啊，即是其实更加俾自己一个勤力嘅理由啦，即系我其实好耐冇试过咁勤力噶，而家真系 job 接 job 嘅呢排，咁所以咧，其他嗰啲 archive 冇乜时间整啊，同埋拍开箱文已经堆积如山嘅，因为有啲人专登摆低个 headphone 叫我帮佢开箱，帮佢讲嘅 features 啊，甚至乎有个网友咧 Max 咧，佢借一部 Note 8俾我试相机嘅，咁因为佢借完俾我之后冇几耐，屋企又发生咗啲事。咁我差唔多还俾佢，但我都未得闲试，都未有呢个时间去拍，咁好抱歉。咁所以咧，到时都可以还翻啲嘢俾人嘅，咁啊真系好遗憾嘅呢啲嘢。咁所以希望大家早啲瞓，就发个好梦，同埋希望如果大家识有啲朋友仲系听 D100 嘅话，不如用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下呢件事啊，即系唔好将大班嘅唔开心无限放大，而又令到。嗰啲將來嘅政客又蒙上一個陰影啊！因為 一啲初生之族，当佢遇到一啲好难取舍，或者甚至乎系一啲难题嘅时候咧，你往往会令到佢更加负面嘅，即系将来要做嘅嘢，即系你睇《昂山素姬》，你咪知咯，佢苦难到不堪嘅以前。咁譬如，即系你睇毛泽东咪知咯，以前系俾啲文人秒佢嘅，佢喺图书馆做嘅时候。咁当然呢个对一啲后生仔、初生之族都系一个试炼或者一个修炼嚟嘅。咁啊，即系说话调翻转讲都得嘅。咁希望你即系唔好希望嗰班老嘢俾人咁样摆布你嘅情绪啦，因为即系如果个人咁容易俾人摆布嘅话咧，希望你用翻你朋友嘅身份摆布翻佢翻转头咧。都已经功德无量啦，不过谈何容易啊？呢啲真系好难，我以我知，因为如果唔系点解名牌卖得咁贵啫？ 我住完即揾碟听 Alan 系 寻支持移民，Onis Luka 64，我太太妇科医生都移民，Jack 咪？ Music MB 邓模式贴纸黄用一个 Luv 嘅做直播，做法和 Facebook 一样， 咁 以 爽？ Facebook login 亦容许不用 Facebook 人士登入。我未试到会否因为版权 ban account，但就算 ban 都系 ban Luv 笨， account，不会影响你 Facebook。可以考虑。 咦好喎、啊，等我揾佢教下过两招先。咦，今次乎真系呢个呼吁有效啊，即刻揾到哦。我知啦，VOOV 我唔用，我唔能够用啊，因为大陆嘢嚟嘅，好似系微信嗰啲 friend 嚟嘅，我冇记错嘅话，我上次有个朋友嘅朋友就借咗呢个地方嚟做咗两日 live 咧。咁我都問過用咩 app，佢話 VOOV，咁就微信定係騰訊嘅集團嘅一啲 app 嚟嘅，咁我會拒絕嘅，即係我唔會用呢啲，即係好可惜啊！如果係嘅話，如果佢我俾我發現佢唔係大陸嘅 app，咁我就會用嘅，因為我實在冇辦法接受。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劣不足之处是不能横屏拍摄和不能下载影片。 哦，都唔系好咩啫，都唔系好不足啫，都已经好好噶啦。但系咧，我好可惜咧，呢、这个咩金拱门啊叫，我又帮衬咗佢，因为，呢、这个话题讲埋，呢、这个话题就唔讲啦。咁咧，我近来咧就唔系近来，即系早一两年咧，当我好多左交 friend 嘅时候咧，即系你当然你话佢左交，佢会觉得你好冒犯佢。咁但系喺某程度，有啲人做啲嘢真系几交嘅。咁咧，佢哋就成日都要帮衬小铺，就避免帮衬集团咁样。咁但系帮衬小铺嘅时候咧，你只不过系帮个小铺交租，系俾一个地产集团去赚佢嘅钱，而嗰个小铺咧本身就得个利润好细嘅。咁究竟即系呢样嘢，就令我谂到咧，即系你 帮衬小铺嘅时候，甚至乎，佔中嘅時候，我亦都同一啲舊嘅節目 partner 困過咧，就係、佢覺得佔銅鑼灣嘅時候咧，就影響到嗰啲小鋪嘅生意，所以咧就發起籌款嚟資助嗰啲小鋪交租咁樣。咁我一聽我就覺得唔對路啦，咁我即時個直覺覺得唔對路啦，就覺得其實你喺度繼續養住嗰啲地產商，而你姑且苟且令到佢個小鋪能夠偷生到，而佢嘅偷生係絕對係偷生嘅，因為佢除咗交租之外，佢冇咗生活㗎啦已經。咁點解你唔令到佢即係倒閉，而令到佢重生，令到等嗰啲放租嗰啲人會覺得根本你又唔值嘅呢、這個市場？呢個係革命嚟嘅，好痛苦嘅，即係講就容易嘅。咁但系原理就系咁咯，所以我就反对咯。咁最近亦都有朋友又同我有少少 argument，即系讨论啫，就系觉得香港嘅慈善机构究竟个存在仲有冇意思咧？因为嗰啲慈善机构咧，即系嚟自以前英国人嚟香港办教会嘅时候，好多义无反顾咁样喂奶啊，送啲物资俾嗰啲人，我觉得真系人性嘅光辉尽显啊！咁但系到而家呢个社会，系 因為貧富懸殊，因為即係個理由同埋以前係已經好唔同嘅。因為以前係個政府，英國政府都好唔得掂嘅時候，就需要一啲團體、一啲有錢人去辦一啲慈善團體。但今日個社會結構唔同曬啊，政府係 keep 咗你好多錢，而佢唔做呢啲嘢，而佢益咗另外一啲 party 嘅時候，咁你又？嗰班人，如果你同時去反抗社會，同時又幫人，我覺得 OK 嘅。但問題就係今時今日，嗰啲咁嘅籌款，啲錢唔知去邊啦。第一，第二就係你會助長到一啲不問世事嘅人呢，係令到政府對市民嗰個承擔嗰個責任係模糊化，兼夾係可能係覺得對好失望，而唔使指意佢。我知啲慈善團體咁樣。即係覺得呢樣嘢，我都未有一個定論嘅，但係我就選擇咗，即係我唔會再支持嗰啲慈善團體咯。因為原因，你令到政府咧可以真係可以唔理好多，即係可以將個責任劈翻落去嗰啲慈善團體度。今日嘅政府同以前嘅政府已經唔同咗，因為今日政府有儲存大量備用嘅儲備之餘，而佢唔仲要減低香港嘅醫療收嘅開支，即係呢啲係我覺得好難接受到嘅。咁當然我朋友就話：我又要抗爭，我又要捐錢都得，咁呢個梗係得啦。咁因為你有能力，你而家可以做呢樣嘢啦。咁但係當呢個社會嘅貧富咁懸殊嘅時候，再喺啲好弱勢嘅社群，即係可能身光頸靚，交租交咗一半，食就食咗三分一。剩翻嗰少錢，你仲喺嗰少錢度再揸翻出嚟，再俾交翻俾呢個慈善團體。當然呢個梗係光輝中嘅光輝啦。咁但係你並唔可以因為咁樣放棄咗爭取俾政府對個社會個責任個重要性啊嘛。即係呢個樣嘢可以其實好冷靜地可以分開成集講，當然好悶嘅。咁希望大家又諗下呢個話題。就再點醒下細佬啊！可能我盲目不仁都唔定嘅，你覺得我？咁好啦，差唔多啦。 Alan Chum 想指教下，職業無分貴賤呢句説話算唔算偽善左膠？ 哦，啱答你。 今日節目好好聽。 Thank you。啊，罷工喎呢度都。 探长，揾集大家倾下孖经啦。 哦，可以嘅。喂，咁啊，即系无分贵贱啊，睇下个语境啦，即系当时你同咩人讲啦。即系譬如好，即系你同一个，你譬如你同另外一个人一齐识咗个女仔，大家都想沟佢嘅时候，你啊做一个 banker 嘅，做呢个 investment 嘅，咁你个 competitor 咧就装修嘅。你咁樣講呢，你對個裝修佬嚟講呢就好侮辱囉。咁所以呢，同一句說話都睇下唔同場合同埋點講法嘅。咁左膠呢通常係第三者先會咁講嘅。咁當然我都認為職業係無分貴賤嘅，因為只要你覺得嗰個人本身佢即係佢個人生係追求啲咩，同埋佢除咗錢，除咗佢嘅喺社會嘅地位之外，仲有冇一啲嘢係可以令到佢好自豪嘅？佢有自信嘅。咁當然喺而家呢個社會價值觀咧，職業就客觀上係有貴賤嘅。咁但係好似我呢啲咁樣咁低賤嘅，揾咁少錢嘅，我唔會覺得自己係低賤咯。即係我覺得我嘅職業不至於高尚，亦都唔太差咯。咁或者有啲人做地盤嘅，咁你覺得？佢好低賤咩？我又唔覺得，我覺得佢只不過將自己嘅能力奉獻咗出嚟，而佢生活其他嘅價值可能同你唔一樣，或者有啲人做地盤嘅，但係同時又參加工會嘅，咁我覺得佢已經高貴過一啲不停咁剝削下面嗰啲工人嘅高層好多咯，已經。咁所以咧，你話我左膠咩？即係我頭先講嗰扎説話。咁我覺得呢個起碼我相信咯，咁我係咪左膠呢？咁樣，咁所以咧就唔可以用一句説話咧嚟分係咪左膠定係唔係左膠嘅。咁但係現實還現實，精神上還精神上，咁你只要識得 將現實同埋精神上兩個講法，你都自己有個認知嘅時候，咁我覺得你咪可以自己思考到呢啲係咪左交咯。咁啊，唔應該用一句説話去決定嗰個人係咪左交嘅。我相信，我絕對唔係講等於冇講，你請你自己諗諗先。因為我幫工黨去拍過一條宣傳片，關於佢選舉嘅。咁亦都接觸咗好多佢哋嗰啲工人嗰啲代表，佢哋工會，因為工會嘅代表佢都係做嗰份工，佢先代表到㗎。譬如郭兆傑呢啲咁樣，喂，我覺得郭兆傑佢簡直係高貴嘅喎，佢做救生員咁樣，佢不停咁樣為佢個行業爭取一啲佢嘅合理嘅權益。咁我覺得佢已經係好高貴嘅一個代表嚟㗎啦。咁至於佢嘅職業，咁你話做救生員好差咩？又唔係好差。即係一般人一講到差同埋好呢，就係講佢嘅收入，講佢社會地位。咁呢個呢就係好客觀嘅一個喺社會上面嘅客觀嘅主流價值嚟嘅。咁你亦都唔可以完全忽視嘅主流價值㗎。咁所以其實兩樣嘢係應該個別咁樣去分析囉。即係唔好話一樣嘢，任何一樣嘢都 100% 衰，有 100% 好，1% 黑白咁樣。即係我覺得做人嘅難度難處呢，就係、是、你不停咁樣有兩面嘅睇法，你先可以更加有智慧囉。就並唔係話電話都唔打過嚟呢，就呢啲冇家教，應該坐多兩年監。呢啲講得出呢啲嘢嘅人呢，就真係抵佢一世都係聽嗰啲電台嘅，真係冇得傾。因為我講得有啲亂嘅，事實上，因為 Alan Chan 話講得好亂，令到佢原因就係、是、我再簡單講一次，其實客觀嘅現實同埋主流嘅價值呢樣係現實地存在㗎嘛。咁你做地盤嗰、那個喺溝女爭女買樓同埋親戚嘅認受性，都係低過做 invest 做即係做嗰啲嘢。iBank 嗰個人㗎嘛，即係大家同年紀都好。咁呢個現實你冇辦法逆轉嘅時候，咁你咪要衡量下呢個人究竟佢本身個為人係點呀，一個嘅咩人呀、佢對社會有冇貢獻呀、或者佢個人正唔正直呀、正唔正義呀、即係好多個價值唔同㗎嘛。你唔可以就咁話我好欣賞個地盤佬個價值，我又唔係好欣賞嗰個經理嘅價值咁樣，就係咪左交嘅？咁你咪自己去衡量下，你點樣去評判一啲唔同嘅階層咯。咁所以我啱啱前日咧 post 咗一條日本有個 Georgia 嘅咖啡嗰個廣告咧，就真係正正令到我好反思一樣嘢咧，就係即係一個做 sales， 一個做地盤佬，佢兩個個身份係唔可以交換嘅。咁當然一個西裝有身光頸靚就梗係受女仔歡迎啲啦，相信。但係同時你去溝一條女，可能嗰個女最憎乸型，最鍾意好粗犷嘅，咁佢鍾意嗰個地盤佬都唔奇㗎嘛，係咪？咁個地盤佬同埋嗰個西裝友，西裝友就幻想緊啊，坐我隔離嗰個地盤佬要擒到幾廿樓咁高，腳都軟喎，哇，我真係克服唔到呢功啦咁樣。咁跟住到個地盤佬見到哇呢條西裝有少少乸型咁樣，肯定喺個老闆面前扮曬狗㗎啦。咁跟住唉，我都做唔到呢啲咁嘅工㗎啦。咁其實互相呢都可敬可畏㗎嘛，係咪？即係咁，於是乎就令到嗰個廣告嗰個核心呢，就係話大家雖然係好唔同，但係都係飲佢同一個咖啡，都係互相尊重返大家嘅。咁呢個就我嘅 interpretation 啦。咁所以呢就令到我反思咗呢個問題之下呢，就即係係有得著嘅，咁所以 share 嗰個廣告出嚟啦。咁好啦，我啲人都仲要開工啦，咁呢阿 Susan 又要瞓啦，咁於是乎呢，咁今日就喺呢度講拜拜啦，又講唔到兒歌，真係好抱歉。咁但係兒歌幾時講都得啦，係咪？反正都講 N 年前嘅兒歌，雖然我預備咗一啲片。OK， 咁遲啲再傾啦吧。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